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嗨，你好，李嘉文。 希望今晚就不要落雨啊，咁希望就大家可以， 因为今朝落到好大。 系啦，咁今晚呢就係、是、香港夜缤纷嘅启动礼啊。咁啊呢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就会喺西九又启动礼啦。咁至于内容呢，即係要睇六点半，就希望天公做美，大家启动完礼之后都有兴趣出嚟行下走下咁样，係咪？咁啊其实呢都好多业界人士就希望政府係可以帮手令到个香港夜经济就搞得有声有色嘅，杨立门，其实你有冇啲咩期盼嘅咧？ 我梗系有期盼啦，吓，即系同埋我觉得政府系即系做好过唔做嘅。虽然话主要嘅都应该系商界自己去做啦，咁但系政府都要即系掀起之旗，咁大家先有得跟啊嘛。咁其实讲话夜市咧，其实应该系讲夜经济好啲，我觉得 冇错。因为一般人如果系就以为仲系喺 净系嗰啲咪笪笪地啊， 或者摊贩 啊咁。因为夜市夜经济除咗夜晚嗰啲摊贩啊，或者系长期大排档式或者大笪地式嗰啲之外咧。仲有係好多，譬如話，我哋嗰啲夜總會啊，或者卡拉 OK 啊，或者夜晚睇戲啊，夜晚食肆啊，嗰啲咧都係夜經濟嘅一部分。咁內地其實幾個月前開始有個紅頭文件落嚟推咧，其實就係推夜經濟，咁就乜都可以做嘅。總之你夜晚做得賺到錢嘅嘢咧，就係夜經濟啦。 系啦，我记得咧都几年前啊，翻内地嘅时候，仲有阵时有啲饮夜茶，其实都好旺噶。 广州不嬲都兴饮夜茶， 系啦。咁但系香港依家真系夜晚有啲朋友都话，其实做得一转生意嘅啫。 系啊， 做唔到两转。 以前食宵夜嗰啲名店咧，而家执到即系整真得几间啊！你要想食宵夜都要好难揾到地方食。 系啦，咁所以听众又可以咧打电话嚟啦，即系如果你系老板，又或者你系普通消费嘅，好重要啊，即系消费嘅一份子。咩情况下先至可以吸引到你放咗工之后会出嚟振兴夜经济咧？你有啲咩谂法咧？欢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我又问下阿立门啦，你啊主要住港岛噶嘛？系九龙，你都话你都去过嘅，女人街啊，我哋以前好细个，俗称叫男人街嘅庙街咁样。咁啊，依家有啲人就喂，其实即系经济都麻麻地，因为我有阵时都会经过女人街嘅，其实都好早收噶啦， 系嘛？ 以前都夜晚都好旺嘅，可能依家天雨有关系啦，同埋有啲人就觉得哦，佢买嗰啲嘢可能网上都而家。后生嗰辈甚至乎中年嗰辈咧，好叻噶嘛，佢哋喺网上好容易揾到噶啦。有啲人就呢啲其实淘宝我自己上网都可以抄到嘅，咁其实都好大打击 啊！ 嗬， 系啊，因为你好多女人街卖嘅嘢其实都係大陸貨嚟嘅啫，都係內地做嘅，咁起碼吸引唔到啲內地客先啦嚇。咁同埋以前我都見過，即係我哋呢代人真係見過大笪地噶嘛嚇，真係好有印象嘅，真係有人唱歌，有人食嘢啊咁樣，好熱鬧嗰個氣氛。 係咁，當然啦，我哋已經講咗上個禮拜都喺度傾嘅時候咧，大家就喺度諗啦。而家啲年青人，你叫佢洗費，佢仲會唔會即係好中意出去聽戲㗎？其實睇下你係啲咩嘅嘉賓。睇下你表演啲乜，我覺得呢個都好關鍵嘅。 後生有後生中意嘅嘢噶嘛。 係啦，你話追星依家任何階層、任何年齡人士，做咩行業人哋都可以追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如果係吸引嘅話咧，其實係得嘅。 係啊。 嗱，我啲人就成日比較啦，人哋台灣又得。人哋邊度邊度又得，其實我哋唔係唔得嘅，我哋一齊諗下辦法就得噶啦。咁有啲商會就建議啦，包括咗會唔會係除咗廟街，跟住咧仲有啲咩地方又可以幫佢搞下，就係有歌唱表演啦。跟住又賣嘢嘅時候，最緊要咧就係可唔可以放寬下攤檔出售食品嘅限制？呢個其實我就以我所知就幾難，因為我以前有啲朋友咧都係話以前啊講。真係有食環署嘅職員，即係要驅趕嘅時候咧，咁有啲業內人士佢哋就好好嘅，私底下話其實都盡量可以，走啦走啦咁樣咧，都未必捉，但係咧。通常熱嘢食咧，以前嘅年代係即刻捉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出售食品係比較 難係話唔規管你嘅，放寬限制呢方面可能都唔係咁容易。係、 嗯、 啊，咁所以一陣間我哋聽下啲商界做咗啲咩諗頭咁啦。 即係各樣嘢都要，我諗都要拆牆鬆綁啦嚇。飲食係一個好大元素啦，娛樂係另外一個好大元素咯嚇。賣嘢當然都係咁，但係我覺得賣嘢就未必係咁旺嘅，即係你夜媽媽走去賣嘢，我諗唔係咁多人買。咁但係食嘢同聽音樂或者睇表演咧，就應該可以整旺個市。 你又講得啱，因為我有陣時即係我夜家都少出咗，年紀大咗、嗯，但係我發覺通常食飯咧，啲比較辦得好嘅，佢就算咧喺好山卡拉咧，啲人都會去嘅喎。啲朋友即係 wet 慣，即係佢哋自己好中意揀嘢食嗰啲就，食嘢冇所謂嘅。你中意咧就會支持嘅啦。嗱咁啊，你頭先就柴台又話人哋夜晚未必買嘢啦。嗱咁咧，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咧，咁就公布咗一個咧夜市經濟問卷調查嘅，咁、就顯示咧有69.5%嘅受訪者係支持香港咧設立夜市嘅，咁、13%就唔支持。咁啊，總會外務總幹事都有解釋嘅，唔支持嗰啲咧就認為夜市唔係太有吸引力，咁就話咧售賣嘅產品咧同門市嘅產品差唔多，商會就建議咧，總會就建議政府短期可以配合中秋節同埋嚟緊12月有噶啦聖誕節呢啲咁嘅節目咧、可唔可以加埋喺演唱會場地附近就舉辦啲短期特色主題市集咧咁？咁佢哋係用電話同埋網上問卷訪問咗會員嘅，聽落去你覺得似唔似你心裏邊諗嘅？真係要搞啲有特色嘅嘢， 係 要有一啲主題嘅。而家係咪 啊？我諗有不同嘅單位可以有諗構思不同嘅主題咯。咁你過時過節，你可以有過時過節嘅主題啦、你年青人有年青人嘅主題，你一晚就可以係中年好聲音啊等等呢啲咁嘅主題都得。 啱你嘅啫噃，淨係雖然我都中意唱歌，唔好你咁叻。 好都好多人中意聽㗎，啲舊歌都你唔好睇笑啲舊歌先得㗎。係 啱啊，即係有啲主題嘅嘢係嘛，啲話題性。 就算你賣嘢，你可以賣啲食品嘅，其實食品係好受歡迎的。你每年公展會咧，其實最賣得就係嗰啲食品。譬如除咗公展會之外，仲有好多即係美食咩咩嘉年華乜乜節啦咁樣咧，係你賣極都有嘅，都有人買嘅。 仲有咧講到咧，嗰啲雞蛋仔店鋪啊，排極都有人排嘅。你話係咪即係好有特色？其實如果從社會學嘅角度咧，係可以講到好多不同嘅特色嘅，因為始終都係我哋香港，你會諗起我哋本土，好似我哋香港特有，即係等於有啲研究，包括奶茶、菠蘿包啊呢一類，又可以 sell 埋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啦，香港嘅，即係有啲咁嘅特色，係咪會好啲啊？ 係啊，即係嘢食就當然好多特色啦，香港嚇。咁你變咗你個地方都係一個特色嚟噶，譬如你海濱咁樣，咁你有個全世界無敵嘅海景噶嘛，香港嚇。咁你係西九又得，東九嗰邊即係嗰個郵輪碼頭嗰度又得，係咪？你灣仔海旁亦都係一個賣點嚟咯，我覺得。 嗯，嗱，頭先我所講啦，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嗰個問卷調查咧，佢嗰陣咧就用電話同埋問卷訪問嘅。訪問嗰啲會員，收翻咧就係1862份有效嘅回應啊！咁當時嘅調查咧，即係公布啱啱公布啦，就77%嘅受訪者就認為飲食咧就係夜市最吸引嘅項目，其次就係零售同埋表演節目。咁究竟係咪咧？不如我哋揾啲業內人士一齊諗下，我哋頭先都搞盡腦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阿陳錦榮嘅陳主席，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好， 系啊，喂，陈主席，咁啊，唔客气啦，真系问下你啲专家啦。不过你都知啦，你 Facebook 咧都，不过个都咁话噶啦，咁啊得唔得噶？咁啊得唔得？不过我哋大家一齐谂下，好唔好啊？嗱，有啲嘅调查咧就话最吸引咧，饮食，跟住就零售同表演，咁就未计到买嘢。你点睇咧？ 我觉得啱噶，但系我哋可以。真係美食係排第一嘅食嗰度。嗱，你諗下自己，你自己諗下自己先。我哋去到附近地區，台北啊，深圳啊，珠海啊，我哋夜晚咧都係去揾啲食街嘅啫嘛，係嘛？食係即係圍住咁食之中咧，咁如果佢側邊有鋪頭係零售嘅，係賣衫好，賣呢個首飾好，賣一啲係手信好，咁我哋就順便買啲咯。咁呢個又有一個呢個有幫助嘅。咁我覺得呢，如果我哋講係喺我自己熟啲啦，廟街咁，或者啲搞到個計劃啦。咁我哋本身已經有一條有300檔喺度啦。咁300檔就係呢300檔呢，即係好好即係好凄慘啦，生意。 咁但係你要跌激活佢啦。譬如我哋售賣嘅嘢咧，點解話唔得咧？因為你唔係針對遊客啊嘛。 嗯。 例如我哋去澳門，我哋喂喂，有人知你澳門都買啲杏仁餅翻嚟啊，買啲豬肉乾、牛乾啊。我哋香港好似冇一個好明確嘅手信，賣手信嘅街啊，或者係咩係香港嘅手信啊咁樣。咁、我就希望喺廟街或者係打造一條手信街。當然唔係話300檔都轉曬，咁你部分有50檔轉咗啦。咁你跟住呢就係、是、呢、這個有一條美食街啦，有廿零檔喺度啦，咁就好吸引啦，咁就 都有報道話以前有300檔咁多啦喺廟街，咁而家好似已經減到真係差唔多100幾檔嘅咋，係咪啊？咁而家嗰個經營情況係點樣？其實而家 因為佢哋冇生意，所以唔開啫。 係， 如果一間我哋一搞翻，我哋搞翻起咧。個位仲喺度嘅，個牌仲喺度嘅，佢哋冇開檔，因為又黑暴啦、疫情啦、疫情都幾年啦，咁佢哋都遠嗰啲貨啊，或者送咗俾人啊好，或者啲舊曬啦，都唔要都好啦，咁佢要重新入個批貨啦，咁佢哋嗰個開檔意欲一睇到個生意，哦，原來每日都係做咗200-300蚊生意，即係基本上都唔夠佢，或者係出嚟兩公婆食個飯盒啊，或者搭車啊，或者擺嘢啊、擺倉啊，咁、樣，咁佢咪冇開檔意欲咧？但係如果係即係我哋激活翻啲檔口，同埋有條食街吸引多啲遊客嚟咧。我覺得咧，佢哋啲香港人又驚執輸嘅，一定開翻檔嘅。 係嗱，你講食街嘅意思係嗱賣手信，我諗呢個就冇乜特別係需要特別嘅許可啦，因為你都係零售嘅啫。 係啊。 但如果食街嘅話咧，你就真係可能有啲煮食嘅器具啊、湯方啊等等嘅嘢。咁你點？你嘅構思係點樣啊？呢個食街？ 嗱，其實我哋咧都初步同食環處啊，即係對政部門啊，或者係旅發局都會幫我哋嘅。咁我哋咧就會申請做一個美食嘉年華咯。咁當然啦，我哋唔係好似大排檔咁，真係話揾個石油氣爐咁啊，炒蜆啊，喺度炒蟹咁樣。我哋咧就會用電磁爐，即係安全嘅。咁啊，整一即係大約20磅到。咁我初步構思咧。你唔好同隔離左右嗰啲都係賣埋嗰啲即係或者香港常有嘅魚蛋啊、雞仔餅、雞蛋仔啊、牛雜都要有，但係要少。咁我咧，我構思廟街係一個國際嘅街道嚟嘅，世界知名嘅。我南亞裔嘅，即係呢個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都會有檔口喺度嘅。咁嚟計，譬如一啲土耳其嘅小食附近，我哋有啊嘛，因為咁嚟計咧，引入一啲咧國際化 嘅，即係嗰啲食品， 係啊，冇有各國風味或者墨西哥啊嗰啲咁樣，有啲小食，我啲聞過一啲少數，我哋又唔係啲好多啲少數族 嚟啊，好多南亞裔嘅人係啊， 佢哋好有興趣噶嘛，因為嗱講真啦，有咁嘅平台俾佢哋，基本上就我諗嗰個成本好低嘅啫，即係嗰個你要做一呢個生意，差唔多就係冇乜成本，係一個價差嗰啲啫。咁嚟計嘗試下，如果我哋同政府初步咧。申请几个月吓、如果系成功嘅，咁我哋咪继续落去咯。政府都叫我哋搞啦，我哋想唔做都唔得啦，系嘛？因为我最觉得咧，就系依家嚟香港嘅游客咧，夜晚咧就冇地方去嘅。酒店中我翻去睇电视噶啦，翻酒店。亦都香港嘅市民咧，冇乜出街嘅意欲。哇！啲食完晚饭之后睇下电视啊，或者睇下手机啊，咁啊都唔知去边。但係如果我哋廟街可以打造呢度係個美食街，中間購物嗰度咧，仲有啲構思啦，引入一啲好似 阿陳主席啊，我想問翻你先，因為我都有行過廟街嘅，不過都係後生啲嘅時候啦，嗰陣都真係有啲尼泊爾嘅人買下自己嗰啲額啊袋啊咁樣，我細個都好中意買嘅。但係依家有冇？如果我哋要揾翻因為你個區咧都好多少數族裔噶嘛，會唔會揾翻當區嘅區議員啊，又或者係佢哋融樂會或者其他相關嘅組織已經探下佢哋口風，睇下佢哋關注啲乜先。例如你話頭先成本好低，佢哋係咪真係唔使租就咁行落嚟，將佢哋嘅手工藝買落嚟就得咧？係咪就可以咁咧？聽落去其實係好吸引，不過要解決佢哋嘅問題，你覺得要唔要政府介入咧？ 我諗最緊要有市場嘅啫。佢哋嗱，基本上咧，佢哋我哋依家廟街有300檔啊，依家正常開檔得100檔啫嘛，有200檔基本上佢哋都即係都冇開檔。如果佢真係有個商機嘅，佢咪同呢啲檔口合作咯，係嘛？呢個大把檔口去揀啦。如果講呢啲係手工藝呢啲啊，其實依家都有喺度㗎。 依家都有啲店铺啊，佢哋都有啲搵到钱都买埋铺添啦。 嗯 啊，咁嚟计咧，即系同佢哋合作搞一啲尼泊尔啊，或者系啲手工艺啊咁样。咁我引入咁新嘅元素咧，就系、是、好似话、都系合作形式啦，同啲旧嘅档主啦，譬如好似动漫节，我哋好成功噶，会搵扎嚟同啲摊档合作，搞啲搞翻十人廿档动漫喺度咧，系嘛有啲嘢咁样。 即系话你仲有一个元素就系、是、增添一啲表演嘅模式噶咯，系咪啊？ 系呢个要经费，所以要慢慢谂啊。旅发局唔知俾唔俾钱出嚟，或者佢哋去统筹、嗯。因为我哋开头初头去倾嗰阵时咧，就谂住用潮流咧都有一啲不定期，即系唔系定期啊，唔系不定期啊，定期嘅表演嘅，佢、有几档年青人，俾翻佢哋一位佢哋年青人弹吉他唱歌啊，有一啲系唱粤曲啊，或者一啲时代曲啊，咁样有几档喺度，长期都喺度啦。咁我当然啦，依家系要听持份者嘅意见啦，譬如每个草根系点啊，康文署个态度又点啊，咁样。咁啊最理想系梗系可以成事啦。如果有一个叫所谓文化艺术区，有一个新颖嘅购物区啊，即系我哋旧有嘅摊档，加上一啲新血。加上南亞裔嘅攤檔都可以融入一齊嘅，咁加上一條美食街咧，咁就最理想啦。 但係美食街嗰度咧，因為依家我都有行廟街噶嘛，佢哋本身已經有啲鋪頭噶啦嘛。如果美食街咧係用翻依家嘅鋪頭啊，定係俾佢哋引入其他出邊嘅人都可以嚟做生意，咁會唔會現時嗰啲人就未必中意咧？ 嗱，我都做過一個係調查嘅，咁基本上咧，我哋喺廟街入邊嘅食肆咧，都係有八九間啦，即係九間啦，我都數清楚，有啲未開張。咁嚟嘅咧，我哋會俾佢優先咧揀一個攤位嘅。咁當然啦，佢售賣嘅嘢咧，我哋要指定佢賣咩啦，因為我哋要分類啊嘛。咁其他咧，我會揾附近，譬如有啲好出名嘅，即係做開好似旺角做老尾嗰、那個嚇、即係嚇嗰個好出名啊肥乜咁啊嚇。咁啊，仲有啊，譬如我哋附近以前咪賣呢個煎肉炸大腸啊，好出名啊。我啱啱先同佢傾完，佢哋即係或者附近有間土耳其鋪頭又好有即係好有特色嘅。咁我哋其實唔係好多咋檔口，咁就差唔多噶啦。即係引入一啲係附近嘅即係知名嘅店鋪，咁即係食肆啦，即係叫我哋做攤檔啦，同埋俾翻一啲嗰啲鋪頭做，咁佢哋係正面噶。我收唔到反對嘅聲音啊！嚇， 咁呢嚟個計劃係有幾大程度係要視乎真係有譬如政府或者係旅發局嗰個補貼，你先可以成事嘅咧。 其實錢就唔多嘅，多有多做嘅啫。嗱，基本上咧，我計劃咧，所有檔口都唔即係冇收租嘅。基本上嘅除非佢第一次咧嗰、那個攤檔或者個電力呢個成本咧，咁如果旅發局肯。其实你有问过我的大约一档要几多钱啊咁样。我连埋个摊档连埋电力成本呢一档可能要25,000到啦咁样。档唔系50,000啦咁样。 一个月。 咁我话你最好唔系一次过一次性。 哦一次性嘅、,ok。 一次性25,000吓。咁嚟嘅呢咁收咗25,000呢就譬如我呢个嘉年华搞4个月或者5个月咁就是一次性收25,000。但是如果旅发局支持呢就可以讲除咗你自己嘅架撑之外呢就唔使拎钱出嚟㗎啦。咁呢个我觉得如果係搞得旺一条街呢即係又搞到一个景点出嚟呢係一件好事嚟㗎又唔使政府出钱。 好啊唔該晒你陈锦明。 唔該晒你。 咁多谢你嘅意见啦。陈锦明呢就係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啊。咁聽見佢講到好慾緊嘅，都應該有落去真係有問過一下啲商户嘅，即係大家似乎就係覺得搞啦，乜都咁諗下，乜都諗下，而家係啦，呢個都啱嘅呢個方向。咁啊，但係我都想了解市民究竟你依家如果你行街，你依家就開始已經涼翻少少啦，會唔會係行下廟街咧？有咩會吸引到你咧？女人街啊，或者其他嘅夜經濟，你有啲咩意見咧？咁啊，記住唔好吝惜。请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咁杨丽文，我哋听个新闻先啦。我哋一阵间咧继续有自由风系啦。今日先听新闻，一阵继续倾呢个夜经济嘅，谂下点样可以振兴啊！ 香港电台。 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早上暂时封闭的部分石澳道路段，经路政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紧急复修之后，预计将会在晚上大约9:00重新开放，被轻型车辆使用。运输署表示，重开之后的道路可以让轻型车辆，包括红色小巴经过。由于部分路段是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要小心留意现场交通指示。路政署会继续进行抢修工程，经确认安全之后，致力在听朝6:00让所有车辆，包括城巴第9号线驶经涉事路段，让居民进出石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中医医院将会积极与内地不同单位开展专业交流、人才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合作项目，期盼长远能够探索建立香港模式的纯中医及中西医协作临床服务，同时推动中成药临床开发，助力中医药服务及产业走向国际。卢颂茂在本港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协作机制座谈会上指出，本港开办的香港中医高级临床人才培训计划短期培训项目，有关的设计和预备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支持和协助之下已经大致完成，预计今年11月会有第一批学员到北京接受培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表示，将会继续向中国出售数十亿美元晶片，但是不会向中国出售最强大、最尖端的晶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美方限制对华出口晶片相关措施违背市场规律，割裂全球半导体市场，不单止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亦都严重影响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半导体企业利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对中美半导体产业经贸往来人为设限，损人不利己。何亚东强调，中方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将会继续加大开放力度，推动全球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韩联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结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之后，正是乘坐专用列车前往在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州视察战机制造厂。报道指，金正恩专列的速度比普通列车慢，预计今日较夜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工业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明天上午到访生产苏57战机和民用飞机的工厂。除了战机厂之外，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亦都设有建造潜艇等军舰的造船厂，当地几日之前已经为迎接金正恩做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大家，南昌街嘅路面积水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通往龙翔道嘅支路近住大窝坪道嘅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翻，而启福道嘅紧急维修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往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 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系较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往荃湾同埋去狮隧方向现时龙尾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海富中心，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系车多繁忙。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特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另外提翻大家啦，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石澳道来回方向介乎歌连臣角道同埋近住烂泥湾嘅停车场之间全线呢仍然系继续封闭噶。咁受影响，城巴嘅九号线需要暂停服务。红色公共小型巴士会提供有限度服务来往石澳。咁石澳道咧预计大约今晚九点钟就会重新开放俾轻型车辆使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豪湾机场方向、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咁仲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才气横扬。 你好，我是海林。做广东广西的秘诀是要八卦同埋坦白，因为求知欲同埋将感受讲出嚟嘅话，就一定可以广东广西噶啦。 市民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哋等紧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啊，我哋而家咧就讲紧点样振兴夜经济啊。咁啊，大家都有唔同谂法嘅，不如我哋听下个听众郭女士啊，郭女士你好。 哎，你好， 系啊，听下你意见。 你哋好，系嗱，我谂我都好快要讲得。 好 咁有两样嘢我好想讲嘅，因为我系睇戏，我好中意睇戏嘅一个人嚟嘅。咁我亦都会睇夜晚啲戏嘅。咁就因为夜晚啲戏其实早嗰排政府咪搞过一个平嘅戏院， 即刻反应非常之好， 系非常之好。我嗰日我咁咧，我好开心啊，因为见到咧连附近嘅食肆啊，所有嘅嘢，哇，从来未曾咁旺 过。街旺埋， 因为我帮衬开有一间嘅商场咧，系冇乜人噶。但系嗰日咧，系啊，平时冇乜人，但系嗰日系真系差唔多叫旺足全场全日啦。咁其实我见到里面啲人咧，啲员工啊，各方面个个都会好开心，因为从来未曾见过咁多人啊，咁样。咁好啦，咁啊其中一样嘢，但系去到夜晚咧，依家有啲时候，但系 佢哋竟然唔知道，可能某一间戏院有个院线，佢逢星期三其实全日都系咁平嘅。 嗯， 但系冇人知道。咁呢个可能真系政府或者系各方面嘅广告，佢哋可能要做啦。呢个我唔涉及啦，因为人哋商业做嘅嘢啦。咁、就好啦。咁再讲翻就系我夜晚睇完戏出嚟嘅时候，可能睇完我都12:00啦。咁、但系譬如 搭车啦， 有啲时候你去到油麻地嗰堆咁计。以前的廟街或者女人街你真的很開心的，有很多人嘛、因為我們都是老香港那一批、我們真的很開心是在那個年代出生的、因為我們真的日夜你喜歡玩得正經又好怎樣都好，你什麼玩法都好，都很多東西你玩的、是很開心的、就但是去到今時今日我見到這代都很慘、是沒什麼、好了、夜晚的時候我發覺就是吃東西的地方就有人都有人坐在那裡，咁就但其他就真係乜嘢都冇。其實你都見到咁冷清嘅一條街，你都好心傷啊、會係咁。咁第二樣嘢我就覺得呢就係話譬如好似以前旺角咁，佢哋都搞得好好，但係係咪真係太嘈啦，唔好講咩部嗰啲嘢啦。但係老實講，如果住樓上嗰啲人就真係好慘嘅。你住做得越好呢佢係越慘。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度就係、其實點解海濱唔可以做到蘭桂坊咁嘅咩？蘭桂坊啦，依家中環嗰度其實住嗰度都仲係好咩嘢，但係佢真係好特色噶嘛！啲人一嚟到就一定要落蘭桂坊咁嗰陣時， 以前 係 啦，咁依家係咪可以再做翻有聲有色咧？咁係多謝曬你啊，郭女士， 係或者要轉移咗地方咯。我覺得海濱，我覺得幾好， 又唔怕嘈住人啊！海濱嗬， 係啦，佢都有考慮到啊，郭女士幾好，有考慮到咧，你就算真係搞旺咗啲市民，即係其他嗰啲瞓緊覺嗰啲點算咧？咁再另外聽下歐生先，歐生你好。 是你好啊，咁我本身其实做緊一啲大型活动制作嘅，咁其实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啦，其实头先啱啱个听众嚟到讲好，其实海滨呢即係都係一个发展嘅地方，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呢即係我而家出现嘅问题係，其实以往我哋啲制作人啊其实都会可能10:00-11:00后先食个饭、或者咁样。你而家出去甚至你10:00后其实好难搵嘢食。我諗相信兩位主持人都會發現， 係啊， 即係除咗揾嘢食之外，其實甚至再夜啲，即係而家除咗企鵝嗰間嘅24小時嘅超市啦，或者一啲24小時超市啊，都少咗好多。咁其實牽涉到就係我哋其實而家根本一般市民都冇夜生活文化，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我哋冇嘢吸引到佢出嚟。咁其實而家譬如可能想搞一啲好主題性嘅項目啦，但係其實好短期。好老实，譬如你搞个美食节，咁都系日头嘅啫。咁你去到夜晚，其实啲人都系翻屋企，咁根本就引流唔到啲人出嚟。同埋，就算一啲食肆酒楼，佢哋又搞啲宵夜时段，你因为冇配套，譬如你搭车啦，又冇少啦，咁会引致其实根本我自己都唔想出街，变咗我一出嚟消费又好大。譬如我如果当有一家大细，我一定要搭一啲电召车啊，或者一啲叫做的士啊，边相地其实好唔划算咯、 即系如果出嚟净系为咗食餐饭系咪？你意思系？ 系啦，即系你食饭上食完饭，你譬如我当我屋企要食个宵夜时段，咁其实都翻去其实都系要选择，一定要喺尾班车或者可能系10:00-11:00就要翻去啦。咁边相地你其实相对地游客都系咁，游客其实都希望，譬如你夜晚你谂下而家香港有啲咩？除了兩街廟街他去一去其實9:00其實啲檔開始收了、你基本上你遊客其實夜晚都沒有景點去、他就唯有自己出去海即是香港海邊度下下咯、 好啊，多謝歐生都反映了個問題，因為剛才都有其他持份者都說是啊，那些遊客呢9:00夜晚跟住回酒店看手機的了，看電視的了所以我們都要幫手躲一躲一陣回來再說。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家长会忧心离世后他们生活的安排，政府为此推出特殊需要信托代管理遗产，但有家长觉得投资计划的透明度和弹性不足，究竟个制度要怎样优化才能帮到他们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长忧99》今晚7:35，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运动的事是全部人的事，培育由小开始， 触动之城， 学生呢需要呢有和人协作的能力，要和人有沟通的能力，他们在这个运动或者是一些课外活动那里其实可以培养到这些这样的特质出来。 CIBS 节目触动之城，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头先我觉得好好，听下啲听众咧，大家都系好理性啊，帮手谂下有啲咩方法。咁啊，我哋不如又请嚟一啲学者一齐分析一下，好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庄玉色嘅，你好啊，庄小姐你好。 早晨， 系啊，庄生你好。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啲市民啊，庄女士，头先而家咧，我哋不同人就谂紧不同嘅办法，但系都有啲人讲嘅，如果我哋搞下大排档啊，搞下小贩啊，又会唔会都谂下依家无论系牌照上啊，或者其他嘢啊，而家又帮唔帮到手咧？你嗰方面点睇啊？ 我谂首先政府可能要拆墙松绑先啦，吓，而家嗰个牌照个成绩嗰度都系有啲困难嘅。咁另外就系、是、譬如而家譬如喺街度卖食物啦，吓，咁头先刚才都有朋友讲过，就系、是、都唔容易去卖一啲即系食物，即系可能政府好多规管啊咁样。咁政府可能要喺嗰方面咧系有啲放宽先至可以促成其事咯。 但系庄博士啊，我谂你都做好多研究啦。其实咧，你如果要突然之间要佢放宽某一啲嘅牌照咧，政府实比较难嘅。但系你短期得一两次，头先有啲持份者都讲啦，希望整搞长期噶嘛咁啦。咁虽然今晚都未知道咧，即系六点半启动礼之后，其实个夜市有啲咩配套嘅，你系咪觉得应该都要谂啲长远啲，唔系就咁一两次嘅？即系有冇办法系，譬如真系有一啲无论系立法会议员啊，或者其他持份者去牵头，真系教政府点做，又或者学者好似你哋咁，真系俾一啲嘅谂法佢。如果唔系，佢可能真系。有些人就担心他可能搞一两次跟着就比较难去持续。 是啊，我想这个必须是长远的，就是不是说学了一两次可以搞定。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政府是需要做一个牵头角色的。他未必要说完全介入去这个商业活动里面，但是譬如有些什么需要做呢，刚才都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可不可以做一个中间人去联系到，就是譬如搞活動的搞手啦，譬如我哋其實都知道有好多地方會有啲週末嘅市集嘅，咁嗰啲朋友其實好擅長去搞呢啲咁嘅活動嘅，咁可唔可以邀請佢哋一齊嚟幫下手，去策劃呢啲咁嘅活動咧？咁喺邊度做咧？咁我就覺得喺街頭先所講嘅就話，譬如廟街啦，或者係女人街頭啊咁樣，其實都有一個好嘅空間喺度。我諗商場嘅活動大家都好習慣啦，咁但係咧。我哋香港人一直以嚟咧，其實都有個夜生活，就出街度玩嘅，即係譬如女人街啦，或者廟街啦嚇。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咧，基本上已經係好正直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其實係可以有一個牽頭咧，就係、是、去聯繫翻嗰個搞手同埋地方嘅一啲團體，譬如先一啲小販商會咁嘅，可唔可以做一個中間人，就係點樣去睇下啲咩嘢去幫助呢件事嘅城市，譬如先所講嘅法律嘅嘢啦，或者係交通個安排啊，所以譬如你話原来去夜晚变一个行人通道嘅时候，咁需唔需要个交通嘅配套啊，各样嘢啊咁样？咁另外就系需要一个噪音啊，或者系卫生嗰个监管，或者系点样去管制得好啲一个制度上。其实而家譬如我讲庙街咧，因为我自己经常落去庙街行嘅，其实系因为我会去嗰度睇戏咁样。咁但系到咧真系好凄惨嘅一个情况，系基本上冇人开档喺呢个咁样。咁其实我哋可唔可以有一样嘢系？而家嘅現有檔，反正唔開檔就係冇生意啊嘛。咁我哋就算佢開檔都好啦，其實我都有少少擔心，就話佢賣嘅東西係咪都係適合我哋而家嘅人想去買咧，有興趣去買咧咁樣。因為大家都知啦，想去淘寶買翻嚟好多樣嘢都可以買到啦。咁不如趁呢個機會咧，其實可唔可以賣一啲咧，即係或者引入一啲咧香港本土嘅文化？我哋其實好多年青人啦，或者好多嘅香港嘅本土人啦，或者市民啦 ，OK， 佢哋都好多創意嘅，即係無論係食啊、玩啊，或者係表演嘅嘢咁樣。其實可唔可以即係一個融合，就係當原先嘅檔販同埋呢班新注入嘅一啲人士，佢哋一齊合作，利用一個檔攤嘅攤位去做一啲新式嘅活動，即係引入一啲新嘅元素。或者我補充一點就話。朋友好多朋友都講啊，大笪地好舊呢個 concept。但我諗首先應該搞清楚一樣嘢，大笪地佢本身嘅成績係點先？就係一種好露天啦，好有得食有得玩啦 h 啦，好輕鬆嘅。就算我唔買嘢都好，我去玩一輪都得，好開心嘅咁樣。咁我哋去外國旅行，先生都講啦，新加坡好，台灣好，大家都會經常去嘅，好中意去嘅。其實大笪地呢個咁嘅 咁嘅性質咧，係其實係大家中意嘅，只不過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翻翻好傳統嗰種，好幾十年前大笪地冇人去玩嘅，咁、所以我哋需要一個新嘅元素貫穿入去，而利用翻佢呢個咁嘅性質或者呢個媒介咧，去搞活翻個夜市咯。 你認為嗰個表演嗰個元素有幾重要呢？喺呢、這個即係夜間市集，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活動裏面，咁就算你話真係有表演啦，咁政府當然有好多規限啦，即係噪音啦，即係一陣又唔知你揾邊個嚟啦，係咪要面試，因為要輪選，因為點樣呢？咁同埋即係嗰個受眾可能係譬如話你成日講年青人啦，當然係好重要嘅一群，咁但係即係有消費能力嘅可能喺中年或者甚至老年嗰批，咁咁佢呢個表演又係去針對邊一個即係觀眾群咧？咁即係呢啲問題係點解決咧？ 其實我諗咧，就未必係講緊一個嘅露天嘅地方啊，其實可能有包括唔同嘅火頭都可以嘅。 係 咁，我有唔同嘅針對性咯。咁、你話表演係咪一定係每一個場所，即係每一個場合都需要咧？我又覺得未必係需要嘅。呢個需要睇下即係當區嘅環境啊咁樣。譬如喺旺角都有好多人去投訴啦。咁但係投訴係咪唔代表佢唔可以做咧？我發覺係反而係應該係嗰個規管要做得好少少，或者嗰個制度或者監察制度做得好少少。我諗可以有啲地方係有得食，純粹有得食嘅；有啲地方可能想玩嗰啲純粹表演都可以嘅，係冇個互相衝突嘅情況嘅。但反而咧就真係需要有啲堅力先得咯。有朋友講話有主題啦咁樣，我諗唔係可以嚇，即係主題其中一樣嘢啦嚇，但係都未必需要，可能係每一次都有個好突出嘅主題。即係譬如我哋去台灣嘅市，其實佢都冇特別嘅主題喺度嘅，點解我哋都中意佢啫？但其實就係去玩啊，就去 hea 咯。 同埋嗰度比較睇落好似好多嘢揀咁樣，就算食物嘅種類都好多。即係我自己去個感覺就係你好似你呢邊唔啱咩，係行第二個行啊。都有嘢啱嘅咁樣，同埋熱鬧啊！你覺得以你嘅研究當中，我哋其實夜市要加入啲咩本土特色先可以面對依家我哋嘅困難，同埋政府擔當嘅角色好緊要啦。但係而家有冇人可以俾到啲嘢佢，還是政府其實你應該做緊嘢嘅咯？你估計點睇咧？ 政府係咪做緊嘢就唔知啦。不過佢應該係 一陣會知 遲啲。咁我會睇嘅嘢就係我哋真係需要加啲創意，創意有啲咩嘢呢？就即係唔係憑空嚟嘅。其實可以用翻去最基本就是，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嘅特色呢？咁樣，即係當一個即係全球化都即係咁犀利嘅情況之後，但係好模糊嘅個面貌。其實我就啱啱翻轉頭，就已經睇翻我哋嘅特色。咁香港特色係咩呢？即係我自己會諗啊，即係唔一定係一定新嘢嘅，可能傳統都得嘅。譬如水上其實好多人都中意玩嘅。咁年青人都可以去玩㗎，係咪先？ 玩咩玩 ？Sorry， 對，聽唔到。 睇相啊！ 睇相 ，OK， 係。 係啦，又或者係譬如我哋講個鵝頸橋打小人咁樣，即係啲好得意嘅一樣嘢。即係我意思係話啲好傳統嘅元素，其實都可以加入呢個咁嘅未來一個夜市一個規劃裏面。咁但唔係呢個完全一個翻版嘅咁舊嘢啦。咁當然係我哋要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啦。譬如我哋好多年青人啊，或者係一啲或者呢幾年啦、啊、嚇，好多朋友啊、家庭主婦好咁樣，佢哋可能喺屋企有好多創意嘅食物出嚟，或者可能係因為經濟問題，諗好好多方法去整一啲好得意嘅玩具啊，或者好有趣嘅東西出嚟玩嘅。咁呢啲嘢係咪可以都推出市場咧？咁樣，我諗佢哋好多創意，不如利用呢個空間咧，俾佢哋去發揮啦，或者係展示啊咁樣。我諗呢個係需要一個新嘅融合喺度咯。 係啊，但係同埋都有好多嘅規管方面可能都要，譬如放鬆啦。因為頭先你講話，譬如話家庭主婦咁，我亦都諗到，譬如話寵物呢方面，好多人都中意寵物啦，係嘛？咁你可以喺個市集咧，好多啲人可以帶啲寵物出嚟玩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咁樣一來咧，就可能政府個規管方面咧，可能會有啲問題嘅喎，即係話你唔可以咁多即係動物喺度出聚集嘅喎，而家啲公園都唔可以放狗噶啦，咁樣好多。 阿楊立門咧講得好啦，我上個禮拜咧就去咗即係荃灣南豐沙廠。冇賣廣告，我自己去揾嘅咁啦。哇，旺到啊！之前好靜噶嘛，就係因為咧佢可以帶寵物，跟住淨係個大堂嗰度咧就好旺啦咁。咁佢哋買唔買一件事啊？但係至少咧多咗好多咧賣寵物嘅嘢啊，即係衫啊、食物啊、裝飾啊咁。呢一啲嘅有特色或者有特定主題、有特定客源嘅莊博士，你覺得係咪都要諗下咧？ 但系个困难就有啦，我即刻谂啦，诶，嗰啲唔知宠物俾唔俾入噶嗰啲地方咁。 正正系就政府要拆墙松绑啦。 系啦， 我谂未必系个个场合都适合嘅。 嗯， 但系唔系话个个场合都适合嘅时候，系咪等于一刀切就所有嘅嘢都唔可以做咧？咁样。我谂我哋可以系因应唔同嘅环境啦，即系地理环境啦，或者当区嘅居民嘅嗰、那个住屋嘅环境，系可以喺某啲地方系可以咯。我谂系宠物系几吸引嘅。其实头先讲个 point 咧，我谂正正就因为咧，政府冇好 down to earth 去睇下，其实而家我哋个生活系点样啊？居民嘅生活， 嗯， 即系可以知道原来宠物系咁吸引大家嘅，原来可以 draw 到好多人嘅 attention。 系啊，因为好多地方佢哋都唔俾入啊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冇乜地方好去，一可以放咧，可能都已经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噶啦。咁啊，多谢晒你先啊，庄博士。 多谢你。 庄博士咧就系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不如听下听众啊，好嘛？有阿汤先生嘅，汤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你有咩桥？ 呢啦都讲开夜经济啦，我唔敢讲有咩桥啦吓，即系包括头先嗰位 庄博士、 博士先生啦、庄博士啦吓。其实我觉得宠物，我咧讲紧夜经济啊嘛，系做生意噶嘛，系咪？我觉得其实香港人咧好聪明噶。即系我呢几日听好多专家唔同嘅团体做啲咩调查啊，我哋要规范佢卖嘢咧卖啲有特色嘅嘢，食嘢咧又要睇下啲嘢咧唔好咁相似咁样。其实我觉得咧完全冇需要噶。我觉得香港人咧觉得乜嘢搵到钱佢就会做乜嘢噶，因为你而家系做生意啊嘛，要系咪？我觉得你有冇可能会出现50档卖鱼蛋嘅咧？我觉得其中45档好快就会唔做啦，因为冇生意啊嘛。你只要政府，剛才兩位主持講得好啱啊，政府只需要拆牆鬆綁，俾多啲優惠嘅政策，咁香港人呢就自動會搵啲可以賣到錢、有生意做嘅生意嚟賣㗎啦。 即市場嗰個無形之手啊嘛， 係啊，唔好咁多規範，要賣啲乜嘢食，賣啲乜嘢，賣啲乜嘢精品，我覺得嘥氣啊！香港人自己會搞掂噶啦，其實 你俾啲好嘅優惠啦，你俾個地方我，你幫手宣傳下夠係嘛？跟住唔使你啦，唔該 咁。係啊，我同埋我哋香港，我哋去外地旅行啊，我哋都要想去一啲有本土特色嘅夜市啦。我哋唔需要你啲遊客嘅，遊客自然會過嚟 嘅。 係，即係宠物嗰啲，系啊，宠物嘅意思你我哋唔系，我哋讲紧夜经济啊嘛，我带啲宠物嚟，究竟会产生啲咩经济效益咧？又 好多谢晒你先， 越听越惊啊！真系两位主持， 唔紧要，我哋拭目以待吓，跟住听埋黎小姐，你好， 喂， 系黎小姐，请讲， 你好，好，我自己见到咧，近期即系好多老店咧都要接埋啦，咁佢哋啲食物都好有特色。咁可以即係請佢哋睇下有冇興趣出嚟幫下手啦。咁另外呢，譬如話我哋有啲蒸腸粉啊，或者琴做豆腐嗰啲呢都有個石磨嘅。要磨米啦，磨米有啲米漿出嚟，可以喺隔離呢直接蒸腸粉俾啲人睇。咁我估人手係好慢嘅，咁嗰個目的係，咦？而家有好多人係未見過磨完米攞翻啲豆漿嗰啲米漿出嚟就可以蒸到腸粉，或者磨完啲黃豆都可以做到豆腐。咁不過好大陣仗，我係諗到呢啲。 係咁大家都係好有心，多謝曬你黎小姐。因為呢啲咧都係咧以前細個其實成日見嘅，不過依家咧你入去商場根本上就冇得磨噶啦，冇阻住人噶嘛，直接買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係夜市，可能真要有啲不同嘅，无论怀旧啦、新嘢啦，要有嘢睇啊。因为如果你好似你话斋，日头都有嘅，我夜晚做乜特登出嚟咧？系嘛咁啊？我哋就听到啲意见啦。咁啊，希望政府一阵间都有一啲嘅惊喜俾市民大众啊，系咪？即系有关于振兴夜经济。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我先生同你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龙尾到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 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往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车多，咁而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系慢车，龙尾到明爱医院。而蝴蝶谷道同埋葵涌道交界咧系车多繁忙，咁龙尾啊去到清丽苑。仲有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太子道东往观塘近御港湾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啦。 系 呢几日咧，其实个天气就有阵时有阳光嘅，但系好多时都有阵时会有雨啊咁啦。咁所以咧，自从最近即系极端天气啦，系嘛，即系大家而家都好小心。一见到真系大雨咧，我今朝六点几，其实我差唔多醒噶啦，要醒噶啦咁啦，已经见到我啲同事嗰啲喺群组已经讲，红雨嗰啲咁啦，即系大家就好紧张啦。 我今朝都好惊。 系啦，唔系净系紧张翻唔翻工嘅，其实即系如果你有车或者你真系可能会去一啲即系惊会水浸嘅地方咧，其实系紧张嘅咁啦。咁而家出边咧都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至到夜晚八点钟咁。咁市区咧都仲容易啲处理。我覺得，因為你唔行呢度，咁可能有第二條路咯，咁啦。咁我哋今日咧呢段時間想講下石澳啊。咁石澳道咧，咁有啲路段咧，依家仲係因為之後又再擴大咗啦，係嘛？即係嗰個受影響嘅情況。咁所以依家咧預計咧今日夜晚九點鐘咧會重新開放噶啦，咁就會俾啲輕型車去用嘅咁樣。咁運輸署我形容一下先啦，即係依家佢哋咧就話經路政署同埋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做一个紧急嘅复修啊，咁石澳道咧今晚九点钟可以重开一条行车线嘅预计，咁就俾啲轻型车啦，包括咗红色公共小型巴士即系红 van 啦经过，咁部分路段咧系单线双程行车嘅，咁所以揸车嘅人士咧就要小心留意现场嘅交通指示啦，咁样。咁所以运输署咧就预计啊，即系经过路政署继续咁样去抢修工程去跟进嘅话咧，确认咗嗰度安全嘅话，喺听日上昼六点钟咧就会俾所有嘅车，包括咧单层巴士城巴九号线啊，咁就会系去到嗰个路段咧都可以行翻啦。咁就俾啲居民咧可以进出石澳咁样。咁我哋嗰边都关注噶。 系啊系啊，因为自从即刻雨之後咧，就石澳就真係變咗一個孤島咁啦。咁但係政府各方面嘅搶修咧，都好快係讓啲居民咧可以係真係可以有限度咁樣出入啦。啊，咁啊通翻嗰啲，譬如話網絡啊，或者水電啊等等嚇。咁咧就都有一條嘅小巴線咧係出入呢個筲箕灣。當然佢夜晚最後嗰班十一點啦嚇。咁但係今日其實頭先講都好好嚟個消息，就係真係有通翻一條行車線。不過咧就只可以用嗰啲即係小型輕型車即係出入嘅啫。同埋咧就紅色公共小巴經過嘅啫咁，咁但系咧就變咗好快可以幫助到啲居民復常咯。 嗯，係啊，因為佢哋而家有咗社交媒體，咁當然有好有唔好啦，係嘛？即係我哋要點樣善用啲資源啦，咁啦。咁咧有一度咧佢都有寫嘅，即係石澳居民會咧都有講，即係每隔一段時間佢哋就好不停更新資訊噶啦咁。咁都有講啊，我哋嘅小巴站而家又搬咗啦，跟住咧小巴去到路陷段嘅時候咧，啲人係要落車行過去。跟住咧，再搭翻嗰架小巴就出翻，可以出翻筲箕灣。好似頭先阿 Raymond 講咧，就係、是、今晚咧嘅小巴係至到夜晚十一點嘅啫。咁究竟實際裏邊嘅情況係點咧？不如我哋一齊聽聽咧，石澳士多嘅老闆係高先生同我哋傾下嘅。高先生你好。 系你好，系 系啦，我谂我哋都好关心啦。就算我哋依家唔会特登入嚟烦你嘅，系啦，费事加重你哋个路面嗰个困难啊。依家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噶？ 而家佢就都系有啲用嗰个小巴啦接载啲村民咧，即系往返呢、這个即系筲箕湾咁。 咁佢个路咧，其实净系而家嗰个维修情况系点？肉眼睇见佢系咪都仲系要有啲时间先至处理到？ 即系嗰个范围，即系佢嗰个路陷都有一半啊嘛。咁因为今朝。即係嗰個連場大雨咧，半夜咧就不停咁落雨啊，行雷閃電啊，咁樣咧就即係我哋都瞓唔到覺啦。咁佢又因為好似聽到就有啲地方 冧咗啊，吓咁就跟住又水浸啊嗰啲，我哋一早起身嘅时间都未有巴士咯，听唔到巴士，咁啲好多村民咧喺度等车翻工啊，咁一路去到都成六点几咧，咁先至有啲小巴，有个小巴入到嚟，咁之后架小巴出，即系大概咧佢去到六点四十八分到咧，架小巴翻翻嚟，个司机都讲话。入边出即系嗰个即系出边嗰度嗰条路就浸得好犀利，咁都要啲乘客都要即系沿途折返咁咯， 吓、即系入唔到嚟，即系入出唔到去。 系啊， 系咪因为今朝嗰场嘅红雨令到即系嗰啲路陷又严重咗？ 最主要嗰个时间咧，佢哋出去嗰即系嘅时间咧，就系、是、有啲路段咧，佢。因为太嗰、那个水位好高啊，即系可能有啲阻塞咗咧渠道咁，即系嗰啲车过唔到咯，过唔到咁就系咯，咁啊佢吓咁啊， 到依家咧，到依家咧，阿高生，你眼见系已经冇，因为而家都冇晒红雨啊黄雨啦，我哋而家剩翻雷暴警告，系咪好啲啦？已经 而家好多啦，一路下昼都因为佢一点几咧。即係佢啲嘢通翻嗰啲小巴咧，咁就即係啲村民咧都排咗好耐，都有成，我諗都有起碼都百，我就咁見都有成百人啦。咁即係一路，即係坐嗰啲幾架小巴咧，咁就出去都排隊都排好耐咁樣咧。 而家已經冇咗， 而家佢冇咗，係。 同埋而家冇水路可以離開噶啦，嗬，成河。 水路我相信唔得啊，因為聽啲即係。他哋講翻咧，因為呢種風浪比較大咧，咁同埋即係都係有啲危險性比較唔係咁實際嘅。你話如果有陸路嗰啲咧，即係可以通到車，咁我哋即係叫做可以出到去啊。咁即係係就係咯，就呢個我諗實際啲咯。 咁另一方面咧，都大家守望相助，我見到咧都有啲都有講嘅，因為喺石澳你哋嗰度咧都有部分係啲獨居嘅人士或者長者嚟嘅。咁依家佢哋嘅情況係點啊？大家係開住門互相照應啊，定係點樣可以方便了解佢哋需要？ 即係我自己知嗰啲就有部分咧，真係佢雖然佢自己有啲即係兒女喺外面嘅，咁佢哋都係，但係佢自己喺呢度生活嘅，即系佢可以自立，即系独立嗰啲咧，即系自顾能力嗰啲， 系自己识得照顾自己，行得走得嘅， 咁上一次咧，因为上一次都有，其中我哋都有一两个咧，都即系嗰啲即系老人家咧，就都跟嗰啲消防船撤离咯，咁咁系啊。 咁其实你哋而家嗰啲物资方面系咪都冇缺乏噶？ 其实物资嗰啲就一般嚟讲，即系你话即系三几日啊，或嗰啲咁样，嗰啲都应该冇问题嘅。最主要就系即系嗰个交通问题咯。因为交通嗰、那个即系影响到佢哋日常生活啦，即系嗰啲啲嗰啲村民啦、好似我女咁样，佢上次翻工咁，即系出唔到去，都要坐船出去，仲谂住出去出边嗰啲酒店住一段时间嘅。 会唔会都有 点啊？系咯，咁今次有冇搬翻翻嚟，定都系出边继续？ 佢翻咗嚟，佢翻咗嚟，因为个交通有翻啦嘛。咁佢今日佢都出咗去啊！佢都攞定啲衫裤啊，都要喺出边咯。即系。或者去啲我自己啲親戚嗰度， 兩手準備咯。即係如果嗰個雨太大，咁啊驚聽日又唔知點翻工嘅話，至少都有個地方可以即係等睇定啲先，咁係咪？ 冇錯。 咁但係嗰啲譬如小巴啦，而家呢幾日嚟都係靠嗰個小巴，那個班次又唔係咁多，係咪？咁你足唔足夠服務曬即係石澳嘅居民要出入市區咧？ 如果要即係。佢有幾架小巴啦，我知道就有四架嘅，就喺即係巡迴咁喺呢度接載啲村民。咁即係佢我都要，譬如你翻工時間放工咧，就要等一段時間咯。咁因為始終佢接載嘅人客有限啊嘛， 得十幾個啫嘛，每次都係 咯。咁啊變咗要預鬆啲時間啊，咁咯，有少少不便啦。 咁你自己仲有冇開鋪做生意啊？ 我哋都係士多仔咁有陣時都冇開㗎啦，好多時我都冇開，因為我哋講真係咯， 同埋都冇遊客嚟啦，而家 冇遊客啦，嚇嚇嚇 好啊，咁啊多謝曬你啊，阿高生， 唔該曬 你，自己都照顧自己啊，咁都講到個情況咧，就係、是大家守望相助，不過都兩手準備啦。如果要出去做嘢嗰啲咧，帶定衫；如果放工見到形勢不妙咧，都未必會即刻趕翻即係石澳嘅屋企咁樣。咁再入啲咧，其實就係、是大浪灣村。咁、我哋不如聽下大浪灣村前村長咧，阿李卓仁同我哋傾下嘅。阿李生你好。 你好啊， 系啊，咁啊，到想都关心你哋，再入少少啦。依家里边嘅情况咧，系已经冇水浸，好安全，定系其实都麻烦啊？ 嗱，如果佢唔会继续咁大雨咧，就系、是、可以接受到嘅，系得嘅 ，OK 嘅。咁佢因为之前上个礼拜四晚咧，凌晨咧，就落好大雨啦，咁啊变咗啲旧嗰啲未清走，跟住再嚟一场新嘅，啲泥土啊。亦都系索满咗，好充满咗好多水分，变咗咧佢再接受呢个洪雨咧系顶唔顺，变咗寻晚都好早犀利。但系我睇个情况，未来几日天气会好翻啲咯，系可以接受。 系咁喺呢一场即系暴雨之中，咁有啲乜嘢政府部门啊，或者其他团体，好似关爱队啊，咁佢俾过啲咩嘅协助俾你咧？ 我呢次系好啊！呢次我觉得政府做得关爱队嗰啲。有人嚟帮我哋清，即系睇啲老人家啲，有需要帮手清洁啊，清洁啊，搬下嘢啊，搬杂物嗰啲啦，就有几队人嚟啦。咁啊，以前未曾试过啊，同埋咧，系啊，星期五晚嗰晚咧，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五晚同星期六晚咧，系有民安队啦，同埋个医疗辅助队啦，长住24小时住喺我哋条村度，因为我哋沟通断咗嘛，咁佢系惊我哋啲。啲有啲老人家突然間夜晚啊，係啦，唔舒服咁樣，佢都好政府呢啲好細心啊，好細心係，同埋有食物啊供應俾我哋都行動好快呢次，個反應係可能嗰啲議員啊嗰啲嘅手掌做得好啦，佢行動做得好快，支援我哋都好。 嗱，咁除咗你哋你條村比較偏遠，咁仲有啲都偏遠嘅村，好似學嘴啊咁樣，你嘅認知係佢哋有冇問題啊？ 学村一个地势高 啊，佢哋冇咩嘢。 佢地势高咧，佢地势高咧，佢个山水有限啊嘛，变咗就听唔到佢哋讲乜嘢。但系我哋都因为措手不及，我哋都未有时间上去了解，即系了解佢哋啲环境。 咁你而家咧，你 就固定 系。 咁啊，李生，你条村而家咧人数有几多度啊？大家嗰个 千零人到啦，千 零 至千五， 千零人都唔少， 其实都唔少人噶。 系。咁但系 唔少人噶， 佢哋唔使出去翻工啊，咁样啊，而家平时 要噶，要啊，要翻工噶。 咁佢哋而家得一架巴士啫，可能夜少少先至可能会开通。咁依家佢哋出都唔会出入住，定系点样咧？以你见到 嗱，一来佢好在佢今朝咧亦都系嗰啲啲学生啊，唔使翻学啦。咁翻工嗰啲都冇办法啦，选择咗。咁啊，下昼嘅时间咧，佢临时都开咗条小巴士咁俾我哋。咁有部分急出去嘅。都出咗去翻工噶啦，可以。咁夜晚翻嚟就俾我哋，我哋預即係出到嗰啲人就預咗，預咗佢會喺嗰度坐的士嗰度行過嚟。我哋呢邊再揾車接啦。但係依家睇個新聞報告都唔需要啦，佢已經搶收咗，喺今日九點鐘放翻條路俾我哋行輕型車，即係私家車行到啦。 咁市政府都話係會為居民提供一啲補助津貼咁噶喎，係嘛？你哋會唔會申請？ 我唔知够唔够资格啊！呢啲咁样佢，如果咁样补助津贴咧，可能我都睇过下嗰种方都睇见都话投好成个几千亿字咁就可能个办事。 你可以叫关爱队帮你填噶嘛？系咪？ 如果符合到资格，就又符合到资格咁，我梗系甚至真系每一家都。 不过你冇咩，你自己冇咩损失系咪？呢一次财务方面， 每一个家庭都入水啊！我哋 入晒水，即系入晒水，你就要系啦。即系要执啊，要有啲嘢抌，又唔要得啊，咁样嗬啊！ 暂时仲未发出嚟，因为啲家私啲鬼嗰啲啦，一浸咗水咧，佢一好翻啲就会一定会烂 嘅，系啊，跟住霉啊，你都未必用得翻，系嘛？啲门又未必可能闩得翻。 咁呢啲关爱嘅，政府攞到咪攞，攞唔到咪咩咯？都系一人 一番心意啦， 都積極啲。頭先阿楊立門都講，不如就揾啲關愛隊或者其他嘅團體睇下有冇人幫到，有冇啲其他團體伸出援手，即係微嚟問下你哋啦。因為千幾人都多嘅。 係 啊，暫時有啲善長啊話即係我哋多數有門口大門口。话送我上啲闸出嚟咯，我唔知边个目标啊，边度送噶，即系上个闸板咁啦，送个闸板咁样，咁我就申请咯，咁样。 系 咁如果系有人有啲善长伸出嚟，梗系好啦。 嗯。 最好就唔好搞咁多闸嘢，因为啲老人家多，系嘛咁啊，咁啊就每一户派翻几多钱咁。咁大家一番心意咪都好啦，接受噶啊！ 所以以你嘅觀察咧，同埋聽下啲街坊講咧，差唔多户户咧都有一定程度嘅損失噶啦。 嗯， 一定，我自己都有。 嗯，一浸就真係嚇，啲財物真係浸曬。 咁今次因為上最近嗰幾日就吸收經驗啦，有冇已經大家都未搬翻啲嘢落嚟，定係搬翻落嚟又浸過，定係咩情況咧？形容下。 唔係搬翻落嚟噶啦，搬翻落嚟噶啦。你物业住啫，搬翻落嚟。 即系今朝嗰个洪水都冇再浸啦， 嗬。今朝冇嗰次喎，今朝佢唔系好大啫。 今朝唔系。 佢系啦，因为条路咧，嗰条路啊受唔到第二次嘅冲击啦。 系。 咁我第一次咪保安睇睇将未修理好噶嘛，临时啊再咁大雨冲咧，咪再谂翻噶嘛。咁系我条村就应该唔大嘅，今朝冇啊。 好啊，咁啊，多谢晒，多谢晒李生，咁啊，多多保重吓。 多谢，多谢你哋，多谢你关注。 好，咁啊，李生咧就系大浪湾村前村长啊，不如我哋听下张先生嘅电话。张先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我姓张嘅， 系。 咁咧我就系住喺清水湾道白蛇窝新村嘅，我屋企系浸晒。 哦， 咁啊，我识个总制，咁成晚喺度饿到天，朝头早警察嚟帮我。而我想表扬啊李家超。佢個團隊民政啊、地政啊、有關嘅福利同埋嗰啲嗰個叫咩？一個係咪政務司司長啊？嗰啲阿陳國基咧，領導一流，從善如流。我以前我成日好中意批評政府。阿容生，你其實你聽我電話，我講過咩美食節嗰啲，好耐之前啦，四月嗰陣時。咁咧，我呢次咧，我對特區政府咧一個改觀，相當做得好。 咁你嗰度除咗你咧，你後邊即係我以前都喺附近住嘅，咁所以咧嗰度而家仲多唔多村民嘅？ 都多啊！咪井栏树隔篱就变成个碧屋前教树。我当年咧，我就系白蛇窝新村委会主席，我系做咗六届，同埋咧，我系喺八九十年代咧，我系坑口分区委员会委员，同埋 所以我哋都关心啊，张生，你而家嗰条村咧，咁大家已经冇乜危险啦，系嘛？都处理得非常之。 而家最严重，我其他啲人咧。就冇嚴重，因為咧我就遇人不熟，早幾年揾人裝修屋頂咧，求其兩寸厚嘅石屎咧，打到爛曬，九月一號已經窗滿咩嘅打爛咗。 咁啊，張生，咁啦，嗱，你啊多多保重，咁你都專業噶啦，你都有曬經驗嘅，你都做開一啲管理同領導嘅工作。係 啊，我好感謝啊李家超，同埋咧仲要感謝咧西貢區議員黃水生鄉委會主席，同埋佢秘書阿孔生啊。好幫我啊！西貢黃水生議員啊，當然議員同埋阿孔秘書啊，相當鄉事會相當團體人員， 多謝曬張生，因為有心人就有排都數唔完嘅。不過大家都明白，至少咧希望今日大家而家咧雷暴警告生效咧就至到八點鐘。咁大家就如果翻緊屋企咧，就希望翻屋企都睇下自己啲窗户啊各樣啊。咁有咩事就希望大家可以守望相助啦。咁啊，我哋自由風咧，一陣間我哋。翻嚟嘅话咧，新闻完咗之后咧，我哋会讲下呢个港大嘅一个调查，咁啊讲下，可能有部分人都好关注嘅，就系究竟加烟税呢样嘢系咪真系可以有助戒烟呢？一阵间倾。 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谂依家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晚嘅八点啦。咁大家喺身处不同嘅区咧，都要时刻留意住嗰个天气状况。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唔同嘅区啦，不如依家我哋又睇睇南区。南区咧，其实佢哋都有同北区区议会咧，都有分别开会嘅，跟进下咧暴雨带嚟嘅问题啊。咁有份开会啊，包括咗梁俊啦，当区嘅区议员一齐倾下先。梁议员你好。 哎，主持人大家好。 系啦，可唔可以讲讲啊？其实依家咧，譬如影响出石澳或者赤柱嘅交通啊，同埋附近都仲有一啲好多淤泥啊、沙井啊、水渠啊，仲有啲好淤塞嘅情况嘅。依家其实佢哋做唔做得切？关注点系乜嘢？你又跟进紧呢？ 其实咧，我哋整个南区啦，我哋受灾嘅情况系真系比较严重。大家都知啦，我哋一日落嘅雨其实已经系一年嘅四分一，就系讲紧南区嘅一啲位置，包括石澳啊、赤柱啊、浅水湾一带，系即系可能十个重点嘅地方，我哋占咗四个咁啦。咁我哋当然会有好多唔同嘅塔路啦，大家新闻啊或者图片上都提到喺浅水湾有啦，最严重就系石澳嗰个啦，令到赤澳村嘅居民系一度受困啦。咁我哋而家就係争取緊點樣可以快速解決啲呢啲問題，即係啲路嘅問題、斜坡嘅問題，將啲交通盡量恢復咁樣囉。 咁而家其實政府都已經比較迅速咁樣將啲交通巴士路線啊咁樣都復常返啦。咁你哋覺得係咪已經足夠呢？抑或係仲係好慢呢？你覺得即啲人都仲係唔係咁方便呢？即係出入呢個石澳，你覺得點呀而家嘅情況？ 坦白講呢，嗰幾晚啦，即係其實我都冇乜瞓過覺。坦白講，即係慢慢我哋去睇市車呀，即係回復啲巴士呀。咁我覺得政府真係算係好迅速㗎啦。我哋啱啱議會上面啱啱開完區議會，咁我哋所有議員都同意政府今次已經做得好快，做得好好，大家好努力。不過遺憾地係我哋每一次即係做完通咗巴士，咁即係好似石澳道為例啦，我哋做曬所有嘢通過巴士，可能第日咁好似今日咁咁啱有個紅 又有紅雨， 令到嗰度又再所有水馬封路嘅水馬流失曬啦，咁我哋又封咗一段時間，可能去到今晚有九點鐘先恢復到咯。 係嗱，咁當然咧，即係你哋即係區議會都有傾到咧，就有人都有個意見，就係都唔可以淨係去修理翻即係壞咗嘅路或者啲設施啦，真係要諗比較長遠啲嗰個道路設計點樣令到即係南區嗰啲山路啊比較好啲咁樣，即係你哋係咪都會着手即係去研究下呢方面嘅問題咧？因為啲成日都會有喎呢個情況，可能越嚟越多。 其实我哋南区山路所有山路最尴尬嘅问题就系我哋所有斜坡咧，其实好多都系新的，因为土木工程处去做，但我哋嘅路系好多年前，我哋嘅渠、我哋嘅路都系运作咗好多年冇更新，咁当然更新上一定一个好大嘅难度喺入边啦。就包括我哋而家维修，其实我哋都会担心个问题就系当我维修嘅时候，当然要封路啦。但系好似某啲地方好似石澳道，佢只系得一条路嘅。咁唔通我每一次封路，我都将啲居民要困晒一边咩？即系咁又系唔理想噶嘛，所以系有难度嘅工程上。 我自己咧就睇社交媒体啦，南区都好多不同嘅群组嘅，但系都比较统一，大家都系好惊啊，即系担心嗱。第一，石澳道虽然话今晚九点钟希望会顺利啦，但系大家净系睇佢依家嗰个状况咧，都比较担心，系担心嗰个人身安全啊，去到嗰度附近啊等等咁样。咁其实依家以你嘅了解，亲身落去睇啲居民讲，佢哋其实系咪惊？就算嗰度整得翻好，其他地方都惊惊地，因为都比较多呢类型嘅危机喺度。 其实居民嘅忧虑咧，尤其你话石澳村啊，或者大浪湾村即石澳入边啦，其实系可以理解嘅。佢哋只有一条路出去，而嗰度冇码头。即係好似而家今日咁樣一封咗佢，第一佢哋唔知翻唔翻到學，啲小朋友翻唔翻到學，翻唔翻到工。每次落雨呢段時間，嗰條路未整好，大家都驚。係嗰、那個，因為已經太多次啦。其實我哋係颱風嘅時候封過一次啦，跟住然後呢、這個極端黑雨，咁去到而家都第二次啦。咁短時間已經三次封咗啦。 咁其實你哋有冇以前冇即係討論過一啲緊急措施嘅呢？譬如話你嗰度冇碼頭啦，咁有問題要過話做都不如做一個碼頭，以防你真係唯一嘅路真係因為咩事封咗，大家就變得孤島。咁即係有返個碼頭做一個緊急嘅交通，係咪都應該值得考慮下呢？ 我今日都喺南區區議會嘅會議上面咧，亦都提出咗啦。咁碼頭係我哋好需要嘅，尤其喺嗰度。咁一來我哋可以喺呢啲咁嘅特別災害嘅時候有個contingency 啦。另外亦都可以推廣可能水路交通，未來要動港島南會唔會諗咧？咁呢啲都係我希望推薦嘅項目啦。 係啊，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個躍道港島南，其實而家你見到譬如喺黃竹坑一帶咁就嚟又有個好大型嘅商場啦，係咪啊？嗰度又而家開始不停起，有好多新樓嗰、那個。南區應該要發展得好好嘅，即係以前嗰種工業嘅感覺，有部分地方應該依家都焕然一新嘅啦，將會咁，所以嗰個交通啊，同埋嗰個道路點樣可以完善，呢、這個都好重要喎、啊。咁其實今日喺個區議會度咧，大家係 主要集中希望處理咗依家先，往後嗰啲其實你都有啲咩建議咧？其實還是整咗依度先啊，都未得難諗，之後應該要點樣幫手？ 真係有建議嘅，因為當然我哋要整好我哋環境啦，呢個必要啦。咁但係路嗰度咧，因為大家見到大家成新聞講話八年嘅一次暴雨啊，或者但係。專家或者好多大家都明白，其實可能未來就係 噶 啦。咁我哋嘅渠、我哋嘅路係必須要做一個更新嘅。但係我哋知道呢個係大工程嚟嘅。今日喺議會上面，我哋都有提啦，即係希望有一個高層次嘅局方啊，或者政府可以諗一個全面呢個方案。因為我哋大部分路都係其實係山路嚟噶嘛。咁嗰啲其實嗰啲路面，大家行開淺水灣、赤柱、石澳嗰啲係橋路嚟嘅，可以咁講啦。即係佢係喺山中間嘅。咁呢啲是一些很舊的設計，同埋啲路又很窄啦，成日其實就算冇事發生，都成日刮花架車啊，撞到行唔到咁。咁呢啲我諗政府長遠都要幫幫手，一起諗下點樣更新啲路同埋啲去水設施。 係，李生就頭先我梁生係頭先就聽大龍灣村李生講咧，就話因為而家南區就會好彩啦，因為都係兩個區，荃灣同南區係有關愛隊啦。咁而家喺呢一個嘅天災裏邊咧，就都發揮緊一啲嘅效用系咪啊？你哋觉得你点样评价佢哋嗰个工作 啊？其实我自己都系关爱队嘅其中一队嘅队长啦。咁其实嗰晚即系我话我发现咗嗰个风嗰晚，其实我哋开唔同政府部门，其实真系开到凌晨。 系 第二日我已经系12点钟，我记得我自己搭船同嗰啲警方啊，坐住消防船入去攞啲紧急物资。第一安抚啲人啦，同埋睇下啲人有咩需要啦。我哋间水入去。咁我相信我哋今次嘅行動都算好迅速啦。咁關愛隊亦都入到去，即係希望啲人知道我哋政府又好，關愛隊又好，都唔係放棄，即係冇放棄過我哋咯。 係。咁但係李生又話佢而家都唔知點去申請嗰啲津貼喎，因為佢自己千幾個居民咧，間間户家家户户都蒙受咗損失噶咯喎。咁你點樣去幫佢哋咧？ 其實我哋呢兩日啦，民政嗰度已經有唔同嘅，我哋叫 counter 啦，喺民政事務處啦，擺咗喺度等大家去，都有啲人去啦。而且我哋而家都其實有啲人入緊村去幫佢哋，即係我自己都有啦，同唔同嘅居民啊去講。我哋通常都係同啲村代表就話：喂，你哋快啲有咩需要就填啦，如果填唔識填就揾翻我哋咁。即係都希望大家得到援助咯。 係啊，因為頭先都聽到咧大浪灣村係啦，咁佢哋嗰邊都話有成千幾人嘅，但係暫時就。我哋都由先有提醒啦，会唔会你都可以申请一啲紧急嘅援助啊？咁啊，头先咧佢哋都讲到一个点咧，就系里边有好多老人家，佢话嗰个申请表咧，亦都好多字要睇啊，同埋填啊。咁可能暂时就未见到有啲人系入去可以帮到佢嘅，即系头先收线嘅时候。所以梁议员，你哋会唔会都考虑下？因为佢虽然。如果叻嗰啲，即系佢当然可以行出嚟自己申请啦。咁但系如果啲老人家自己又惊紧又大雨啦，突然间会唔会你哋都有冇咁嘅人手咧，可以入去听下佢哋有啲咩需要，有需要填嘅话都帮下佢哋咧？ 啊，绝对啊，绝对会啦。我其实本身已经组织咗噶啦。其实正正系今日咧，本身今日我哋都谂住有啲人入去，但系今日又发生咗一个红雨呢个事件啦。咁但係呢幾日我哋都會有人相繼入去幫佢哋。其實今日應該村入面都有啲我哋本身係義工喺度嘅，都周圍幫緊，不過可能未覆蓋得曬咁解。 因為人數都多嘛，佢淨係大浪灣嗰度都千幾人，但如果有好多都係獨居啊，又或者係長者咧，其實有陣時係真係擔心嘅。咁同埋今晚佢哋嗰邊小巴咧就至到夜晚11点，順利嘅話咧就係、是、希望會有翻一條巴士線係可以行走啦。但係譬如今日咁啦，都係去到一啲危險嘅位置咧，咁啊啲村民都係要落車，跟住经过那个危险的地方要再上翻车的。咁你哋都会不会，尤其是佢哋好多都是老人家嘛，即系如果佢哋非必要都未必会出去嘅。但真系有啲人要翻工翻学就冇办法啦。呢度有冇啲提醒同埋你眼见观察咧，系咪真系都仲有啲险情噶？ 或者咁讲咯，我哋一直同处方都倾啦。其实我哋好紧张呢件事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讲咧？今晚9点至开翻条路嘅意思咧，就即系我哋所有小型车辆。车辆其实可以行啦，即系今晚9点后就唔会再有呢个情况噶啦。小巴可以直接入啦，揸车嘅私家车可以啦。而听朝6点钟单程巴士亦都应该可以。 系咪双程嘅？双程 嘅。 OK。 咁但单程巴士啦，就可以应该可以恢复到正常服务添。 好啊，咁啊，多谢晒你啊，梁俊。咁啊，梁俊咧就系南区区议员嚟嘅。咁希望咧，义工队啦，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可以出声。咁啊，有啲咩可以大家守望相助啦，系嘛？咁我哋之后翻嚟咧，我哋讲个垃圾征费嘅题目嘅。 哎呀，乜咁多蚊噶？仲拍你唔死？ 世杰，你攞去啊！ 吓，你俾生果皮我，咁咪唔应该俾个蚊拍我咩？骆小姐， 上网睇过啦，果皮可以驱蚊噶。 冇咁简单，今个星期我请嚟驱蚊达人阿比，教你点样果皮变蚊香。 另外，陈家俊同瑞文就请到自然教育机构创办人 Melody 讲下城市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骆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旅游乐园之 2023意大利体验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 iPhone 陆宇光 同大家分享佢第二次到游意大利，从游威尼斯、佛罗伦斯同埋比萨嘅不同感受。 iPhone 仲第一次到游圣马力诺，感受下当地人乐天之命又永不言败嘅精神。 佢仲到五渔村行山食海鲜，仲试到三款特色饮品添。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 加埋陆宇光，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有立文啦。咁我哋头先系讲紧，如果天雨嘅时候，咁希望大家守望相助啦。跟住平时喺屋企咧，真系老实讲，我都尽量提醒自己嘅，断舍离，唔好乜都咧，扼到周围都系。因为咧，如果真系有嘢要抌咧，就要早啲安排好啦。咁啦，咁啊，点解我哋讲相关嘅题目咧？因为好快噶咯，其实出年四月吓，咁就垃圾征费噶咯。咁啊，大家如果印象有少少嘅话，应该都大约会知道其实个运作系点嘅。主要就系你平时如果你喺超级市场，以前我哋细个就系问人哋攞多两个胶袋啦，妈最兴噶啦。后期大家都知噶啦，唔再派胶袋啦，就要收费。咁如果真系要有垃圾袋咯，买咯咁啊！但系出年四月就唔系咯，就唔系你自己走去买就买噶啦，系应该专用嘅垃圾袋，唔可以乱咁自己求其搵啲袋袋住嚟抌垃圾噶咯。 系啊，系啊，呢一个其实政府都系即系做咗好耐噶啦。其实呢一样嘢咧系提倡咗成十几年，咁啊，终于咧即系又延迟又延迟之后咧，本来话今年年尾嘅，咁而家即系上两个月咧就话啊，赶唔切啦，就不如出年4月1日啦咁啊，咁啊，终于希望佢唔好再遲啦嚇，咁但係咧，因為4月1日距離而家咧都差唔多半年到啦，咁但係呢一個啲香港市民係對呢一樣嘢嘅認知度緊有幾多咧？其實我覺得都存在都幾大嘅落差嘅，我覺得 係。咁不過其實政府有做嘢嘅，咁啊環保署咧其實都有搞咗好多唔同嘅簡介會啦、專題培訓啦咁樣啦，即係政府都有搞好多嘅，咁就為實施咧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即係叫垃圾收費啦，我哋簡單啲垃圾徵費啦，咁就做一啲準備工作嘅，咁就希望至少令到咧，包括咗管理啊等等啦，即係相關嘅業界咧，都了解一下。喂，到時如果真係要點樣配合個法例要求咧，同埋前線嘅工作安排點樣可以做好一啲指引咧？咁樣咁直至今年8月咧，其實環保署已經舉辦咗超過190場實體或者網上會議同埋簡介會嘅啦。咁啊，向大約咧7300個嚟自唔同業界嘅人士咧，就介紹咗呢個收費嘅詳情，同埋聽下佢哋嘅意見嘅。咁首先我就睇下有冇啲聽眾本身你就係有聽呢啲簡介會，又或者你本身咧因為其實喺淨係亞洲啦，都有啲地方其實係有做得幾好嘅，無論係分類啊、垃圾徵費啊咁。我哋香港好似頭先楊立門話齋，其實講我講咗好耐嘅啦。不過我估我哋香港人成日周圍去咧，可能佢哋喺外國咧就好守規矩，因為唔使成日跟啊嘛，就要跟啲朋友。如果朋友喺嗰度長住，咪照跟咯。但係如果你都有啲建議嘅，或者你自己都好知道個運作噶啦，可以打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我哋唔好互相考啦，我哋一齊了解一下。其實咧，依家咧包括咗咧，佢哋其實係有包括咗組成一啲工作小組啦，環保署，跟住咧仲預製咗咧唔少嘅一啲作業指引嘅。其實咧有心嘅話咧，係可以上去一啲專題嘅網站。不過有一個咧就係 www.mswcharging.gov.hk， 咁啊可以去呢個咧垃圾收費嘅專題網站去睇一睇。其實咧都有做咗一啲宣傳啊、推廣啊咁。不過 坦白讲，我自己都如果唔系要做节目，我都未必得闲慢慢咀嚼咁细分。我谂除非真系佢真系要嚟啦咁啦，出年三月、二月，大家就知道哦，原来要咁嘅咁样。咁系因为我哋唔够跟得紧啦，定系其实个宣传可以再做好啲咧？我哋其实系可以听下啲业界持份者嘅、啊，不如听下绿领行动高级公共事务主任阿萧永贤嘅，你好啊，萧主任。 你好，你好。 系啦，我自首，其实系咪我跟得唔够好呢 其实佢政府个指引咧就摆晒上网上啦，同埋佢都有个业界嘅良好作业指引嘅、 嗯。 但都坦白讲咧，其实政府即系都系最近先至开始即系大力宣传啦，咁、亦都其实唔系好detail 嘅。咁正如好似我哋都做咗个调查啦，咁即系除咗市民之外，咁我哋都想了解翻即系业界物管业。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很前线，是一个法例的把关者啦、 嗯、 所以我们都真的很想知道呢他们对整个法例的了解是有多深入的。 嗯，是。那你们主要来讲那个可不可以讲讲简单来讲，就是你们发现到的东西，就是他们的认知度是不是你们预期那么低，因为也不是那么差、啊、这样呢。 嗯，我哋咧其实就喺六到八月咧就分别系做咗网上同埋电话问卷啦，咁合共咧就做咗152位咧，真系一啲前线嘅物业管理人员嘅。咁、我哋就问佢几方面啦，首先就睇下叫佢哋自己评下分先，就觉得自己其实对成个垃圾收费嘅法例有几认识啦。咁、一开头未做任何嘅问卷一部分嘅时候咧，咁其实有84%人咧都觉得自己最少有合格嘅、即系最少都五分啦。咁、即系如果10分满分，咁、但系咧。当我们真的很详细去问他一些资讯的时候、其实有部分人是不太熟的、当然大部分人即他们对于一些即很基本的资讯，譬如是、他们会知道啦，就是一些、指定袋啦、指定标签和入闸费都是一个正确的垃圾收费模式的、但是呢都当中呢是有 16% 的人呢即都不少认为呢只是得个指定袋是个正确的模式来的、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点担心，因为即系前线嘅物管咧，佢哋可能要处理嘅物业嘅类型咧，都唔一样嘅。咁入闸费咧，可能就系会偏向一啲比较工商下啦，即系嗰个垃圾量比较大嘅。咁如果佢哋都唔知道个正确嘅收费模式嘅时候，咁到时佢哋点样处理咧？咁另外咧，有一啲地方咧，我哋都觉得系比较诧异嘅。咁即系例如可能问到佢哋啦，有边一啲嘅废物咧系唔包括喺垃圾收费里面嘅？咁呢个其实真系一揿落去嗰个 website。就已经见到了，咁但系咧，原来系得30%人咧系同时答得啱，建筑材料同埋医疗废物系唔包括嘅，咁所以呢个我哋都有啲担心啦。咁最弊嘅咧就系咧，即系当我哋问佢个指定袋喺边度有得卖嘅时候咧，竟然系得18%人咧系可以全部答啱晒所有嘅售卖点嘅啫， 都好叻啦，嗰啲人 好叻， 系啊，系真系好叻嘅，但系咧都有7% 人咧系唔知点解会搭埋呢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即係佢哋有答到呢個喺佢哋嘅選項裏面啦，因為多項選擇題咁。咁我哋就覺得啦，即係喺一啲好大路嘅資訊咧，其實大部分人都知嘅。咁但係當我哋真係問佢一啲好實務嘅守則啦，或者當我哋後面有幾題係會深少少嘅，譬如真係問佢啊，到底係個清潔工將個垃圾咧抌去邊度咧係屬於違法咧，咁就見到個表現就參差一啲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擔心，因為佢哋唔係普通嘅市民啊，佢哋係講緊即係前線嘅物管同事。 即係到時就佢哋做佢哋跟嘅咯喎，咁係咪？係 啦，冇錯啦， 係啦。咁其實咩叫前？你哋點樣界定咩叫前線物管咧？嗬，即係你哋嗰、那個即係係咪比較高層嗰啲係比較真係熟悉多啲嗰啲規例嘅嗰、那個操作嘅？咁但係前線嘅咧就唔係咁熟悉，係咪有呢個情況咧？ 我哋咧其實網上問卷咧，我哋係俾咗啲物管之後咧，係等佢哋散出去做，咁所以我哋咧就冇去特別去記錄到底佢哋嘅職位係啲咩嘅。咁但當然我哋又同佢哋講啊，可能即係高中低職位都去做下咁樣啦。咁我哋電話訪問咧，我哋係真係分散嘅，即係唔同嘅職位啦，或者可能係負責清潔嘅部分啦，又或者可能係真係一啲做緊物業管理嘅部分嘅員工，我哋都有問嘅。咁所以其實係。 都分散喺即係有唔同嘅職級啦，同埋有唔同嘅範疇，咁但都係主要係會負責垃圾收費嘅部分嘅同事係會比較多一啲嘅。 係啦，我又自首啦，其實都仲有好多嘢都想請教下你嘅，咁可唔可以我哋聽一聽新聞先，跟住翻嚟咧，我哋繼續揾你咧，我同我哋詳細講下，因為我應該就唔會睇完之後都即刻做題目就會全部頭先啱曬嗰啲，真係好叻啊！咁好嘛？咁啊，陣間我哋再同你講呢個話題啊，好嘛？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因為咧勞令行動咧，佢哋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都對我哋好有關係嘛。一陣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九文化区主持香港夜缤纷启动礼，他说政府会牵头举办连串活动，希望带旺夜市，既面向市民，亦希望吸引游客参加。他指出，因为三年疫情令市民生活习惯改变，晚上较少外出，店铺亦较早关门，在这个背景下，政府希望推出香港夜缤纷活动，包括商場延長營業時間、舉辦英超和杭州亞運直播等，讓市民有更多娛樂，吸引他們外出消遣，帶旺夜市。陳茂波又說，當局會構思在18區舉辦不同特色活動，亦會研究如何提升廟街夜市氣氛，在海濱地區提供娛樂體驗。港鐵表示，為配合特區政府推動夜經濟，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包括為晚上乘搭港鐵的乘客推出五送一免費車程，旗下港鐵商場亦會送出30,000張電子禮券，為市民晚上出行消費提供便利和優惠。由今個月29號到11月23號，晚上乘搭港鐵的乘客只需要使用以連結 MTR Mobile 帳戶的成人八達通，在推廣期內晚上10:30或者之後，在重鐵、輕鐵拍卡出閘，或者在港鐵巴士拍卡上車滿5次，就可獲得一次可以在全日任何時間使用的免費本地車程。每位乘客在推廣期內最多可獲得4次免費車程，免費車程不適用於機場快線、東鐵線來往羅湖和落馬洲站、東鐵線頭等車廂、輕鐵、港鐵巴士和港鐵接駁巴士，使用期限是2024年1月2日。教育局明天開始點算學生實際在學人數工作，局長蔡若蓮說，學校會在9月底收到相關最後的開班訊息，強調沒有存在殺校這件事，當局有各種方案給學校因應實際情況選擇。他又說，合併學校的方法可以令教學團體壯大，認為不需執著於某一間學校或者某一個招牌一定要保持，香港教育應該朝著更優質、更高質量發展。另外，透過高才通計劃來港人士帶來的學童增加，蔡若蓮說，當局會全力支持任何小朋友來港，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公營學位，家長亦可以選擇心儀的學校，包括國際、直資或者私立學校。人民銀行宣布星期五起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但不包括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為7.4%。人行表示，目前內地經濟運行持續恢復，內生動力持續增強，社會預期持續改善，為了鞏固經濟回升向好基礎，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因此決定降準。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日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天桥近住上月道。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有待消散，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律伦街，亦都影响红梅谷路往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新翠村。咁现时狮子山隧道往沙田方向嘅间歇性封闭已经取消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干诺道中往上环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系较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另外咧，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竹篙湾公路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咧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6:00，竹篙湾公路往九龙方向连接竹篙湾公路同北大屿山公路支路往九龙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以及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介乎港铁欣澳站同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记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头先我听住收音机咧，我即时就上网咧，即刻喺度温咧，究竟我哋嗰、那个垃圾征费咧要注意嘅事项，哇，其实都即刻明咗好多啊，所以我终于都明咧，点头先系绿领行动咧，阿萧永贤都觉得，咦，如果仲未知嘅，其实都几大件事噶，尤其是做前线管理嗰啲，我搵翻阿萧永贤出嚟先，萧永贤你好。 你好，你好。 我即刻睇噶，其实我一睇我就已经好惊啦，因为真系好多都唔系好，我自己冇温过吓，真系好对唔住吓。第一就希望提一提醒啲市民啦，嗱，定额罚款如果到时真系捉到咧，系1500蚊嘅吓每张。咁仲有，如果你就算指啊工人姐姐咧，即刻出去抌啦咁啦。如果工人姐姐咧，佢违规弃置垃圾咧，其实都系关你事噶。 系冇错， 都系走唔甩嘅。跟住仲有好多咧，就系你个袋你买咗，你真系摆落个袋度咧，你唔包裹好或者跌咗啲嘢出嚟，特登摄啲嘢出嚟，都系违规嘅。等等咁样啦。咁所以问下阿萧主任啦，呢啲系咪都系好轻巧，而大家都有时会唔记得？你关注嘅应该未系咁低层次添啊，系咪啊？ 其实我哋各方面都关注嘅。我諗你讲嗰、那个点呢，好多市民都未必即刻留意到啦。咁其实个指引呢係里面好详细咁去讲教大家应该要点样包好一袋垃圾啦，即係以免变成一个非法弃置啦。咁同埋就算你抌一件家私出嚟啦，咁件家私应该要点样拆件呢，应该要买嘅一个标签呢，等等类似嘅资料呢，其实喺里面都会有嘅。不过就着实讲都真係有啲複雜。咁所以呢，点解成日都话政府其实要做好嗰个宣传教育呢，因为其实如果市民呢佢哋识得抌嘅话呢，咁其实某程度上呢都可以即係帮轻到譬如前线嘅物管或者清洁工同事，咁佢哋就唔使咁辛苦啦。因为我哋都睇到个指引呢，其实即係清洁工当中係要负一个几大嘅责任呢，係喺前线真係要可能要检查到底有冇违规垃圾佢先可以摆上个垃圾车嗰度。咁所以呢，其实点解即係各方面呢，即係都要真係要了解到底一个收费嘅模式啊，或者係嗰、那个点样係为之一个非法弃置呢，其实都要好清晰囉。 嗯，係啊。嗱，即係而家嗰啲物管公司即係专业嘅人员啦，咁你调查过佢哋嘅认知度之后都觉得都唔係最理想啦，即係当然都有好认识嘅人。咁都物论即係你而家一全港的市民咧，即系对呢样嘢肯定个认知度比嗰啲专业人员咧系低好多嘅吓。咁你担唔担心，即系第时即系实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即系几个月之后啫吓。咁会唔会有好多即系错漏啊？有好多人即系误堕法网啊等等嘅情况咧？ 其实系噶，呢、這个我哋都会担心噶，因为我哋见到啦，即系个法例咧，其实话就系2021年8月喺立法会咧，其实已经通过咗，咁当时话有18个月准备期啦，咁而家数翻啦，其实个准备期系远远超过18个月嘅，咁但系都好老实讲啦，即系除咗系物管未必咁讲好全面去认识之外，你而家可能真係行出街问一个市民，其实佢都未必好了解到底係点样收费㗎。咁所以我哋都担心，即係其实政府喺呢段时间佢哋又做咗几多宣传教育嘅工作呢，咁直到係最近我哋先听到啊，政府喺八月嘅时候就会加大呢个宣传嘅力度咁样。咁但係呢，我见到政府可能都有啲短片啦，即係摆上网啊等等，或者係一啲即係实体嘅宣传单张啊 ,banner 啊广告。咁但係我哋见到呢个资讯呢都其实係算係比较片面啲啦，即係唔係好深入啦。譬如你真係问一个市民佢点样去掉一袋垃圾咁样，依个可能真係答你唔到㗎喎咁样。咁所以其实呢啲真係考起佢哋呀。咁我自己就諗緊，知政府其实係咪呢方面囉，宣传教育要做得多啲呢。咁即係譬如物管咁样啦，係咪即係佢话有开简介会啦，有开一啲即係 briefing， 咁到底係开咗几场啦，咁到底佢哋了解有几深入呢。其实我哋嘅建议呢，就我哋过往都有做一啲试验计划嘅，其实係真係呢要落去嗰个物业嗰度，係真係详细做一次俾佢睇。因为每个物业可能佢都有自己嘅问题，或者佢都有自己嘅困难。咁如果係真係政府各方面有啲专业嘅队伍呢落去帮佢哋去睇，咦，到底你个物业其实例如点样划分一个即係叫做公众嘅垃圾区呢等等，呢啲咁详细嘅资讯可能係真係要人日手把手去教嘅。咁呢啲会唔会政府做多啲落区即係宣传嘅工作呢？ 其实可能冇错，其实我有理由相信政府咧，即系比较大规模少少嘅民间嘅宣传咧，系应该会做嘅。即系我谂迟少少吓，咁包括譬如话拍 一啲片啊，電視播一啲，即係教人哋點樣去買，去邊度買嗰啲膠袋啊，然之後點樣將一啲垃圾擺喺個膠袋裏邊，點樣去扎實膠啊咁樣，可能嗰啲都係真係要做咯。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嗰啲膠袋我都未見到啊嘛，即係好似未開始真係面試啊嘛，嗰啲膠袋係咪？即係可能即係佢依個政府都甩咗六幾次啦嚇，即係又流標又剩，咁變咗咧就而家都未見到個膠袋究竟係點樣嘅咧？又話係綠色噶嘛嚇，咁個實物而家都未見嚇，咁係咪真係都係嗰個時間係好倉促咧？而家 非常倉促啦，亦都好唔理想啦。咁除咗個袋甩碌之外咧，其實我哋見到咧有一啲好有危機會出現，即係非法棄置嘅情況，例如係香蕉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型垃圾啦。過往其實都有傳媒報導過啦，即係譬如可能喺條走廊嗰度唔知點解有一堆即係大型垃圾出現咗。咁日後呢個到底你想即係物管人員點樣去檢查咧？咁其實政府應該都要真係加大嗰個即係巡查嘅力度啦，即係講緊係有一啲執法能力嘅人员，佢哋落到去系真系可以即刻捉住一啲非法弃置嘅情况。咁我谂其实都可以帮到一啲前线物管人员啦，同埋即个举报嘅机制。譬如你叫个清洁姐姐，佢突然见到有个违规垃圾，佢真系唔识处理嘅、哦。咁如果你有一个完善嘅可能分区嘅 WhatsApp 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即系举报嘅机制，可能都可以帮到佢哋咯。 我就咁睇咧，我已经好勤力咁样你喺度讲嗰度睇噶啦。但系虽然都写到明叫啲清洁员工唔使咁担心嘅，但系我都照读啦。就系譬如佢都有讲嘅，即系如果啲清洁员工将违规嘅垃圾唔系佢整到违规噶吓，即系人哋掟出嚟嘅时候已经违规噶啦。所谓违规就系你唔绑紧个袋啊，又或者系爆晒出嚟啊咁啦，佢仍然可以咧。照旧帮佢哋抌嘅，不过清洁工咧系需要你可以帮佢抌，不过你要帮佢执手尾，你要整翻好晒好佢，然后你先至可以弃置喺嗰啲垃圾车度。如果你唔搞，哦唔关我事，唔系我整过，佢就咁掟咗上去咧，咁无论系承办商啦，个清洁工人啦，其实都可能会违规嘅。即系呢度我谂要清晰啲啊，系咪啊？ 當然啦，即係我相信佢哋都見到都好擔心啦。咁雖然又話有啲免責嘅條款，咁但係其實咧睇咗就真係等於冇睇過一樣啦。即係其實到底何為止一個合理嘅辯解咧？其實我諗都冇人可以講到啦。咁所以其實到最後咧，可能即係啲前線嘅清潔員工或者啲物管嘅職員咧，佢哋咧就真係會好擔心啦。即係到時如果我真係攞住一袋違規嘅垃圾，咁食環署嘅車又唔收，咁我點算咧？我係咪即係要自己即係可能攞個袋去搞掂佢咧？咁樣。所以呢啲日後有好多細節嘅位係要處理嘅。 同埋佢哋會唔會變成即係政府同埋即係市民之間嘅磨心咧？嗬，即係佢哋就幫政府去。有少少好似執行呢個規例咁樣啦嚇，咁又同啲居民可能都會發生一啲嘅摩擦嘅，係咪咧？呢個唔知佢哋擔唔擔心咧？ 呢個其實喺我哋做問卷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啲即係前線物管員工講咗噶啦，即係佢哋因為要兼顧嘅嘢本身已經好多啦，咁仲要處理埋嗰啲即係非法垃圾，咁即係到底係邊一個咧？佢又追究唔到喎，咁然之後可能佢抌出嚟嘅時候，啲住户同租户又會同佢拗喎，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大壓力噶，咁佢哋都有反映過，即係希望政府除咗係培訓佢哋之外，都希望即係提升一下啲市民嘅意識咯。 嗯，咁會唔會都參考下外國即係？真的实行这个类似计划的时候的经验呢？ 我哋其实都有睇过，譬如一啲台湾啦、啊、等等，即係佢哋嘅垃圾不落地，咁佢哋做得非常好啦。咁我唔敢讲个模式系咪可以直接套用到喺香港啦。咁但係其实我觉得即係当局都可以参考啦呢方面，即係到底系点样可以防止中间有呢个争拗呢？咁同埋另一方面，其實個回收嘅設施咧，我哋都強調好多次啦。即係其實你叫人哋抌少啲，慳多啲。咁你個回收嘅設施到底有冇做好，等人哋可以真係抌少啲垃圾，拎多啲去回收咧？咁譬如你講緊啲三毛大廈，咁佢你問佢應該拎去邊度回收，佢又答你唔到嘅喎。咁所以真係嗰啲社區設施同埋即係綠在區都希望佢哋加多啲咯。 我頭先都好仔細咁再睇嘅啦。即係譬如一個清潔姐姐啦，或者一個哥哥咁樣啦。咁如果嗰个住户掟出嚟，个袋系松咗嘅，佢又要逐个咁样去整翻好先至为之，冇处理违规喎。喂，杨立门，你又唔啱啦，你哋屋企掟出嚟，你可以话唔关我事啊，工人姐姐掟出嚟嘅，系咪？有阵时真系睇唔知边个，咁你又执，你又绑翻个球口先啦。如果唔系，你叫我佢逐个绑，其实真系好担心嘅，即系佢唔系净系个劳力上嘅担心啊，系嘛？咁所以你会建议政府依家仲有咁短时间，最后啦，你会建议佢点做咧？ 我諗首先一樣嘢啦，都真係宣傳教育培訓嗰度咧，真係要做得好啲啦。即係其實好多物管都覺得即係聽咗好似即係都唔係好吸收咁樣。咁會唔會可能前線嘅真係要處理垃圾嘅呢啲可能清潔工啊，或者係一啲物管嘅人員，佢哋可以即係手把手，譬如一啲即係案例，佢話俾你聽到底點樣，我實體真係要點樣做，同埋即係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嗰個舉報嘅機制啦，即係要處理得好一啲，同埋即係加強嗰個執法嘅力度，去等佢哋少一啲擔心啦。 嗯，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阿萧永贤。咁啊， 萧 永贤咧就系咧绿领行动高级公共事务主任嘅。我听完睇完个网站，我清晰咗啲。不过我就一睇，我就越睇就越觉得，哇！咁管理公司同埋嗰啲清洁工人咧，加包括我哋作为住户啊，其实都要大家一齐去好好地去温习。如果唔系，到时就会好多争拗啦。不如我哋听下真系做物业管理嗰啲，听下佢哋嘅心声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香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协会理事阿黄荣乐噶，阿黄理事你好。 系你好， 喂，黄生啊，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你哋呢几个月应该会好忙噶，净系管嗰啲清洁工人，教佢哋点样去，如果啲袋口松咗点样包，因为如果佢就咁一二三就摆上垃圾车度，就大家都要受罚噶。原来依家你哋嗰个准备工作系点咧？ 啊，其实咧呢、這个准备工作咧都如火如荼啊。咁其实咧喺环保環保局嗰個時間表咧，其實咧就應該早啲嘅時間裏邊咧已經係法例生效噶啦。不過咧，就基於某啲原因咧，就推遲啲啦。咁亦都留意到咧，其實環保局咧啊，應該係環保生態局咧，其實都會建議咧有一個過渡期，一個適應期咧，俾普羅大眾嚟到適應。咁啊，而家其實我哋有啲咩嘢要做咧？第一咧就係我哋要掌握到咧成個法例嘅精神係啲咩嘢啦。咁我諗咧喺整體嘅法例裏面嚟講咧，我哋係相當支持嘅，因為環保咧係一個即係大家普羅大眾都要去做噶啦。咁咪咧就成個地球咧就係嗰個嘅天氣變化、氣候變化咧都會一個好大問題啊，即係可能唔再適應住人添。咁所以咧，我哋係即係原則上好支持嘅。咁喺個法例裏面咧，其實係經過咁多年啦嚇，其實喺草擬啊一路落嚟咧。都講緊有超過十年嘅時間，咁一路落嚟咧，其實各方同我哋管理公司協會咧都有好多嘅磋商，就喺制定呢一啲嘅法例嘅時間咧，有啲乜嘢情況係要留意先至叫做咧係適合到同埋咧喺生效嘅過程裏面咧，普羅大眾可以咧做得到。咁啊，頭先我都聽到環保團體嗰邊咧有啲嘅睇法咧，就係話有啲環保設施啊，又需要配合你叫啲住户抌少啲嘢出嚟。咁其實咧，你都要有啲嘅設施咧係改善。先可以做到，亦都要教育普罗大众点样去符合到法例嘅要求，连埋啲适当嘅袋嚟到咧配合翻实际喺生效嘅时间咧，点为之一个正确无违规嘅做法咧？咁啊，另外咧喺将生效咧，其实大家都睇到啦，喺嗰个法例生效咗之后咧，針對或者負責呢一個環節嘅，唔單止係物業管理嘅同事咧，我相信咧就係清潔同事咧，亦都會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咧就其實我哋喺而家咧就已經係透過唔同嘅培訓啦，包括一啲嘅喺公司嘅內部培訓，俾我哋嘅物業管理同事咧。要知識有啲乜嘢要知道嘅，咁啊，當然我哋喺物業管理公司嘅從業員裏面咧，最前線嘅同事咧，可能都未曾完全掌握得到嗰個情況係點樣，亦都有一啲特別嘅理由，或者有時間我會解釋一下啦。另外咧，我哋喺草擬清潔合作嘅時間咧，都要重新係去同清潔嘅承辦商咧嚟到磋商點樣咧嚟到確保清潔同事咧明白嗰個嘅。法例嘅生效嘅時間，佢哋嗰個角色係點樣樣，有咩演變，遇到問題應該點樣去處理，如果責任又點樣樣咧嚟到釐清，確保咧就係話喺生效嘅時間咧，管理公司同呢一個清潔承辦商咧係唔會互相推搪啦。咁我哋都唔想有咁嘅情況出現，有過多嘅不必要嘅爭拗。 但係黃生啊，我打斷你一下，因為我見到你哋要做嘅就好多嘅，其中一個咧都係政府都建議你哋，因為我哋作為住户咧，我哋就第一，你如果我哋係住一啲屋苑，又或者係有一啲大廈裏邊，通常裂口咧，冇有個可以俾你抌啲簡單嘅紙巾啊，即係細細地嘅一個擺垃圾嘅地方嘅。咁政府都話咧，建議你哋，因為我哋應該要自己買個膠袋，如果你家居垃圾咧，就封好佢先擺喺嗰個公共嘅自己屋。 屋苑的地方嘛，是不是？所以政府就建议你其中一样要做的，就是考虑改善下公用地方那些垃圾桶那些设计，改细一些口，等那些市民不可以就这样将家居垃圾就塞了下去这些這公共垃圾箱那里。我冇乜见到佢哋有改，做咗几个月啫。其实系咪大家都做紧？到时就会有个新嘅垃圾桶噶啦，定点噶？ 冇错，呢个你个观察都系相当正确。咁其实咧喺食环署啦，喺街道上嘅垃圾桶咧，其实佢哋嗰个桶口咧已经改细咗，数量亦都减少咗啦。呢个咧系喺街道上我哋见到嘅。咁啊喺我哋屋苑范围里边咧，我哋就未曾有咁即系。大規模去減少，不過咧，將來嘅原則咧就係話，如果每一個住户去翻屋企嘅時間，去即係喺街裏邊去捅垃圾都難嘅啦。但係將來我相信都咁咧就佢需要可能咧將佢一啲嘅小型嘅垃圾咧係帶翻屋企捅嘅。咁如果係喺街道上抌唔到，咁咪帶翻屋企抌啦。咁我諗我哋喺屋苑嘅範圍裏邊咧都會改善一下我哋嗰啲嘅屋苑裏面嘅垃圾桶令到咧佢哋唔會話好容易棄置到或者係我哋講係非法嘅一個行為咧，係冇處理到嘅垃圾咧就會抌咗出去公眾地方需要咧係其他人士咧係付款咧嚟到處理佢嗰個垃圾嘅。咁呢個原則我諗我哋好清楚，亦都有啲部署噶啦。咁當然我哋會同呢一個嘅好多屋苑咧會有法團啦，咁或者有業主委員會都會商議即係嗰個步驟會點做，個設計會點樣樣啊？咁啊，閂門個次序嘅時間表點樣樣咁？咁我諗喺出年4月1號落實嘅時間咧，我諗大家咧仲會比較清楚見到咧呢啲我哋部署嘅事情咧係會見到啊，因為而家都仲係有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大家都未曾察覺得到，多部署咧已經做緊噶啦。 係嗱，政府咧就都係。好注重嗰個宣傳啦，咁同埋呢樣嘢真係要推行咧，真係大眾教育係好重要嘅。咁但係政府嘅宣傳咧，落嚟去都係靠公共廣播啊、單張啊啲咩咁嘅網頁嗰啲啦嚇。咁其實你哋同物管公司嚇，即係同居民同埋譬如清潔公司咁，其實你哋三個都係同坐一條船嘅，即係呢一個計劃裏邊可以咁講嚇。咁所以其實你哋係咪都真係要去幫手去令到每一個住客，即係每一間大廈裏邊都係好明白？佢自己嘅責任喺邊度咧？因為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同你哋嘅同事咧，真係 好多爭拗， 好多摩擦嘅喎。 冇錯啊，你個講法係好好正確嘅。因為咧，整體法例實施嘅時間咧，有啲咩要做咧？我諗普遍嘅管理公司咧，已經掌握得幾好噶啦。咁咧就其實而家喺環保局或者環保處咧，其實咧佢哋咧都有既有一啲唔同時段咧，會安排一啲嘅即係講解會啊，或者 forum 啊、seminar 俾我哋嘅管理人員，亦都咧會歡迎咧係一啲公眾人士嚟聽嘅。咁所以咧，又喺好多嘅公眾場合咧，有呢啲咁嘅解說會。咁但係咧，就我諗普羅大眾又或者咧業主立案法團啦、啊，或者業主委員會，佢哋咧可能都未必有好大嘅誘因咧。去聽呢一啲嘅講解會，咁 我都想問啊，會唔會咧？就係因為其實有一啲嘅屋苑，佢都費事同人爭拗啊，佢就全部就劃一收一個即係膠袋費，跟住就係我哋幫你搞啦咁啦。咁但係政府就成日講咧，呢個就違背咗原本希望咧用者自負嘅原則啊。但係會唔會呢度就可能係管理公司，我都費事又令到啲清潔工難做，又費事逐個逐個住户咧敲門，喂，你個袋係咪你未綁翻好啊？咁即係實際上係好難做啊。會唔會係咁啊？ 我諗咧有啲咁嘅説法咧係聽過嘅，不過我諗作為管理公司又或者業主立案法團業委員會都好啦，咁其實咧大家都明白法例背後嘅目的咧，咁其實頭先個講法係好似方便咗，但係咧嗰、那個嘅費用咧冇減少，咁其實我哋希望咧就係、是、每個業主咧透過呢個垃圾徵費咧係做好個環保嗰個嘅回收，令到咧佢俾少啲錢噶嘛。如果我哋即係採取一個咁寬鬆由管理公司直接去處理曬就算啦，咁其實就達唔到咧係減少管理費支出呢個目的嘅。 好啊，多謝曬你黃生，聽落去都知道你都跟進好多，咁希望你繼續幫手理順下啦。咁啊，唔該曬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理事嘅，不如聽聽咧陳先生嘅電話號碼。陳先生你好。 喂，你好啊， 系， 想听听你讲 经费咧，真系好，听你头先讲咧，真系好扰民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一定要加强執法咯，如果未搞唔掂嘅，一定要拉啲人去坐下监啊，咁样即系。 我哋会唔会教育好啲咧？阿陈生，我哋下下都好大压力 嘅，仲要互相举报添，因为差人。差人唔能夠做咁多嘢咯，加救護咁睇咩？ 但我哋早呢幾個月一早就嗱，例如嗱，走火警，我哋都唔係次次真係火警先至跑落去噶嘛，多啲做演示。譬如依家咁， 最慘 係你講你講， 最慘就係啲崩妹咯。 係又冇咁講，佢哋都嚟打工，都幫到好多人嘅，係啦，工人姐姐。 嗰個業主咧，即係嗰個咩？ 即叫佢抌嘅时候，佢系咪即系抌得好识唔识咧？ 佢梗系唔认啦，佢梗系唔认啦，唔关我事，我教咗佢噶啦。 即系好多拗撬， 咁啊，将啲罪名赖晒俾啲工人姐姐。 即系你都 应该，如果有咩事，应该一定要拉嗰啲咁嘅雇主嘅，一定系雇主嘅问题噶啦。 即系严重法一定要。 多谢晒你，唔该晒吓。陈生咧对。都應該反映咗部分嘅諗法，就係會唔會有啲唔好嘅僱主，咁啊到時就將個責任咧就擺咗喺啲即係打工嘅外籍家庭傭工度咧咁樣，咁所以咧最少都希望大家咧。以我為一個反面教材，我唔係好熟咁啊！但係即刻用頭先用半個鐘頭睇曬咧，原來你越睇就越知道，你真係要快啲去跟 嘅。同埋呢樣嘢係關乎每一個香港人， 唔係淨係罰錢嘅嚇，嚴重嘅係仲有其他。一男子要處理， 即你成個生活習慣都要改變。 冇錯，不過就唔好話擾民，因為其實你亞洲地方都好多地方搞緊㗎啦。我哋持續學習啊嚇，今日係咁多先，拜拜。